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睇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军食嘢好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啊！ 一百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阳， 放松快活人。 好，早晨，早晨，早晨，天气不稳定啊，有雨啊，我系小张张， 我系阿睿。 吓完咗啦？ 系啊，冇错。 Calling，Alice，Alice， 听唔听到 ？Alice，Alice， 我系小羊羊啊， 马强。 今日全部我哋都非常之 简 短 啦， 就因为你一翻嚟， 留翻啲时间俾我解释下。 系啦，一翻嚟就你话有个悬念，就系同我讲嘅就系 我要介绍 Alice 啊，我听希望 Alice 而家系听紧啦，我咪可以而家解释啊。 Alice 嘅故事系咩咧？ 因为咧上个礼拜咧，咁我就喺 TV 部嗰度拍一个节目啦，咁就去咗一个长者地区中心。咁咧去到嘅时候咧，咁佢就发现到我系小羊羊啦，咁佢就话我好中意你哋啲主持人噶。咁我话你讲 有冇提我个名？ 好似都系。但佢特別 mention 咧，但佢有特別 mention 咧，就係兩位主持人咧，佢好中意嘅。咁第一位咧就係、是。我都唔好想讲啦呢啲李丽睿前辈，咁第二位咧就我哋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咁我就 点解唔想讲啊？你解释一下，点解你唔系想讲？ 你知你讲唔讲得出街嘅？我都唔系咁想讲出街 噶啦。你知你做人冇乜分寸噶啦。 我夹住佢先， 系咪啊？冇乜分寸噶嘛，咁我惊你有咩事啫？ 系啦，自己讲错嘢。咁啊，阿 Alice 就嗰日玩得好开心，因为我哋系一个共融活动嚟嘅，即系有班幼稚园嘅小朋友。 你代表乜嘢？ 我代表香港電台，我就係拍佢哋嘅，有個幼稚園嘅小朋友，同一班地區長者嘅老友記啦，佢哋一齊玩一啲數碼科技嘅競技遊戲。 哇，好好啊！ 係啦，即係兩班，係啦，叫做一老一少咧，大家又溝通得好埋，溝通得好埋， 叫溝融啊！ 即係溝得好埋，即係一齊玩得好融洽， 溝通融和。 係啦，係啦，咁所以就 叫溝融。 佢臨走嘅時候就同我講，特別一定要 同李麗睿 講，李志剛講。 嗯 ，OK， 我嘅任务完成咗咧 ，Alice， 你估我又冇撞到粉丝咩？ 系啊，佢啊，野生捕获啊，有个听众啊 send message 俾我啊，大件事啊，佢话我遇到喺边个某个地方嘅一间快餐店遇到马老师啊，点 解永远你有冇发觉过就人哋野生捕获你咧，一系就买紧餸，一系咧就系 食紧嘢， 都系同食嘢有关， 因为佢好多时候都系去买完嘢就买嘢嚟煮嘢食。 你解释一下，你解释一下，点解咧？ 点 解唔可以嘅就系喺可能喺书店嘅，喺书店做紧 嘢啊，写紧稿啊， 我又俾人影过啊，喺书店系啊， 我都俾人撞过啊，我喺温紧西班牙文啊， 冇错， 你 又 一定 喺快餐店俾人撞过， 咁我咪好肉酸， 你知就好啦，你知就好啦， 我冇错， 因为我最近咧就系喺我哋个九龙城，唔系对唔住，系九龙塘下边嘅有某间嘅书店，系啦，咁我喺度睇紧书嘅时候嘅话咧，就有一个人同我讲，佢就系话。俾心机啊！我好中意听你嘅《风吹快活人》噶， 有冇提过？ 冇，佢就系用我哋嘅节目名，佢就我好中意听《风吹快活人》噶咁样。我又觉得佢就系唔知会唔会喺书店撞到嘅人咧，佢哋唔会好夸张嘅，即系佢会细细声同你讲嘅就系加油啊，跟住佢就行咗去噶啦，好舒服。 我嗰 系 嗰 个男士嚟嘅， 一个男士啊，好正噶。 佢点样点走埋拍 我坐喺度食紧个下午茶餐， 但系嗰时系好晏噶咯，系嘛？ 五点几啦， 五点咁你几点食煎牛？ 啲咯，系咪啊？下午茶餐， 哎呀， 会唔会因为咁啊？ 因为我做完啲嘢， 做完嘢都差唔多食啦， 差唔多啦。 佢走埋嚟。佢即係成身即係腰咧好多架生嗰啲， 係 即係工程嗰啲， 係工程 裝修師傅， 好有型， 好有型啊！即係對手啊咁樣抹下咁樣，佢話馬老師咁樣，我話咦，我以為佢要收另外頭頂嗰啲燈， 係咪叫我行開啊？ 我阻住曬， 我心諗唔搞錯啊！ 我死得咁開心， 跟住 佢話俾我聽，佢話我哋節目好聽，係啦，繼續努力。咁佢話佢。附近做維修電梯嘅，我點解你有得聽㗎？佢話因為維修電梯嘅時候咧，嗱我唔知啊，佢就有啲人就即係聽住 會聽住，但係唔知有冇。 唔係最緊要都係以安全為上， 安全。 大家做緊嘢嘅時候都要專心啲， 係 啦。 錯啊，職安其實都有講㗎啦， 唔係就係咯， 咁好聽。 最強呢樣嘢就緊係咁，大家聽啦。 禮拜四啊嘛。 冇錯冇錯，每天三小時節目《風騷快活人》，由而家開始就係黃色背景嘅信號懸掛，雷暴警告有時到十一點半。早晨早晨。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有雷暴吓。咁呢几个钟头都会系天气不稳定嘅，小心小心，带翻把遮笠。吹黄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啱先我哋节目有 Donna Summer 嘅呢首 Bad Girl。黄雨同埋雷暴警告都系同时有效嘅十点廿二分，翻嚟我哋嘅风 show 快活人星期一嘅节目啦。今日都一样会有呢个马老师嘅咕咕啊学古文啦， 今日 讲 乜嘢啊？ 咩啊，马老师？ 我想知道啊。听 住啊，温特， 温特 系啊， 圆空，圆空，圆空。 原相 輯反， 哦， 古代 係 咁多人求其畫張畫，係咪真係拉到人？ 真係真係揾到咧？ 係啊，哇！點解揾到同埋點解揾唔到咧 ？OK， 係啦係啦，咁啊咪同埋以前仲係可以搣咗佢噶嘛，即係如果你要揾呢個人咧，你揾到你都要對噶嘛，睇下呢個係咪先啦？ 同埋可以先係好松高難度，其實我攞啲墨汁點粒墨啊，點畫個黑 人周星馳咧。以前啲人冇知識冇水平冇咁高啊嘛，唔識字咁點搞咧？ 係 ，OK， 好咁留意一間學顧嘅學顧問啦。好，喂嗱，我哋成日叫風騷快活人啦。咁啊，今日有篇文章咧，係一啲心理學家咧提醒你要令自己快活，同埋有啲方法係即刻快活嘅。咁我未講之前，我想問下大家有冇啲咩？我就問你哋自己有冇？你總會有啲嘢即刻令到你可以好開心嘅。嗱，其實佢講咗 ，Sarah 講咗一個方法咧，就係我自己會用嘅，就係食朱古力啦。係啦，我唔知即係可能你中意食先會有呢個效果咯。你唔中意食 咁咪就係食一啲你自己中意食嘅嘢咯。你係咪 啊？會 係咯， 食雪糕啊，好係 咯，你自己中意食嘅嘢咯，咁咪令到你自己開心，因為你補上自己啊嘛。 因為可能我唔比較冇乜對食冇乜要求，同埋對食又唔係特別中意嘅，我又唔會用呢個方法。但係一個方法咧，成日一做完咧就會唔好話即刻開心啊，但係個唔開心起碼會減咗半嘅。 沖涼 就係做運動，但係佢做運動咧仲要係嗱，你做 gym 都唔得嘅喎，你做 gym 比較靜態嘛，跳舞，因為你有聽住音樂啦，你又要負責記嗰啲舞步啦，因為你一記舞步嘅時候咧，個腦咧係冇任何嘅空間去諗到其他嘢，咁所以你每次一入去嗰個跳舞房度嗰個半鐘頭嘅跳舞堂咧，你都可以真係去好似去咗另一個世界咁，你乜嘢都唔使諗，因為諗唔到， 係嘅， 因為你諗， 因為你跳得好睇咯。 其实真的不是 人拉你，我看到有人拉你啊！ 唔系，但我成日都想讲咧，我成日都 有人都拉你啊！ 即系如果一啲跳开舞嘅人咧，就知道其实我手长脚长系好累赘。 系嘅，你曾经同我讲过嘅，你话其实细细粒，即系啲手脚唔好咁长嘅。 通常啲老师咧 对 细粒啲 嘅，系冇错。 所以你嘅 size 你去跳舞其实好噶。 你冇理 我， 你咪 唔得 咯？系啊，你手长脚长，冇错。你好似長腳蟹咁樣， 打開球都 OK 噶。你兩個嘅身形可以跳舞，係一個大師級嘅水平啊！會，係啊， 係咩？ 係啊，嗱，你睇下嗱，嚟緊奧運就嚟啦 ，Paris 2024， 冇錯， 有新增一個奧運項目就係街舞。 哇！呢個 我係好期待， 其實係好嘅，我覺得係好睇嘅。 我諗會掀起一股跳舞熱潮， 啲人又要去學咯， 係 咪？但最緊要嘅就有人攞獎咯。 學完之後快啲表演俾大家睇。 睇下你得閒先啦。 嚇？ 係啊。 嚇？ 係啊。 佢好忙嘅。 係啊，我 唔 係 先嚟啦，又嚟就 我 哋兩個，我哋兩個係獨立個體嚟噶嘛？ 係咩？係唔知喎。 唔係啊，你糾結底，我 send 好多信息俾佢都。 哇咩？阿馬老師。 約咗人甩底，同埋係咪獨立個體？雖然就係押韻，但係兩件事嚟嘅。 但係你有冇著底底嘛？ 你咪甩人底啊嘛？ 嗱，其實咧嗰啲叫咩咧？上梁不正啊，下梁歪，我都系跟前辈学习 嘅 啫， 系 嘛？唔系啊， 梁咪咪咪 上梁咪好好啊，佢约亲粉丝嘅聚会都会出席噶，系好似啊某啲人啊，动物嚟嘅个姓系。 羊咯， 系啊，姓羊咯， 得啦，我哋唔好互相喺度厮杀，我啲眼通缉你啊！ 喂，嗱，另外一样嘢，我谂马老师好少好少，我唔敢你话从来冇做过啦。 做运动 唔系，佢话咧做翻一啲咧，会接近一啲大自然嘅。佢举例咧就系植物啊，正盆栽种嘢。佢 specify 一样嘢，我都奇怪，佢尽量咧令自己用对手啊，唔好大手物去 feel 嗰啲泥啊 ，feel 嗰啲花 ，feel 嗰啲草。佢话你会有一种令我感觉。其實咧戴手物咧，可能你唔想整污糟手，或者嗰個植物會戒手，我唔知啦嚇。咁但係佢呢個意思即係話咧，等你真真正正用你嘅 bare hand 啊，你嘅手掂嗰啲 嘢， 掂嗰啲花。阿 Sarah 可能會呢方面會多啲嘅經驗。 因為屋企有花園，所以嘅時候你間唔中你就見到佢亂咁生咧，你知佢會生， 你 喺啲唔應該嘅地方生手出嚟，你一定要剪佢嘅。如果唔係嘅話咧，佢會亂嚟。 但我唔捨得剪嘅。 就係 喂 佢 好啊！ 我最近就係玩緊呢一樣嘢，你要用一啲嘅銅線咧，去將佢整成你想佢生性嘅嗰個樣，即係有少少似係啲盆景，你要做嘅做法嘅話，你係會令到你自己係好有呢一個滿足感嘅，因為當佢係。 依據你自己想佢點嘅樣嘅時候去生長嗰時候，你真係覺得好開心啊！你明唔明白？ 你好似個造物者咁啊，覺得自己 有少少嘅一個 creator 咁樣。 可唔可以用啲銅線箍一箍我？ 箍你個肚腩， 箍邊處？ 頂翻上個胸部。 你想我點樣？ 大胸肌 你幫我扎。你嗰條銅線，你嗰條銅線，但你要咩個一段時間可以好長喎？ 慢慢啦，我俾你扎住啦。 同一時間，仲要啲銅線係要插落啲泥度喎，你得唔得？ 咪做節目嗰陣插一陣咯。 O K 噶， 每朝拆三個鐘， 好玩嘅。 馬老師，你有冇中嘢噶？從來 有啦， 係咩？ 梗有啦， 有佢有中。 日日講俾你 分享下，分享下你中咩啊？ 唔係，我其實咧，我細個時咧試過種苦瓜，就俾我阿媽鬧。 點解種苦瓜？ 生咗係啊，生咗個好細嘅苦瓜仔，我媽就鬧我啦。嗰年咧，我好似可能 都特別苦啲嘅， 定乜嘢啦？佢就真係鬧，佢搣曬我嘅，我梗係唔開心。 咁搣完之後即刻出翻院啦。 咁就算佢唔搣，佢都出院噶啦。唔通佢一世喺度咩？ 其實我覺得好得意。 最初你的嗰個選擇苦瓜嚟， 唔係有粒核啊嘛。 哦，因為唔使錢。阿明你講乜？係啊， 個個都係， 我都係咁。 好多細路仔都會， 牛油果都係咁。 同埋咧，因為點解揀苦瓜咧？原來我種出嚟之後咧，佢攣藤㗎。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冇錯冇錯。 所以我覺得好靚㗎，同埋有啲葉啊，同埋有啲毛喺面嗰度嘅。我覺得哇，真係幾得意喎。 係。 點知哇，真係原來出咗一個好細粒嘅苦瓜，即係唔食得嘅，我哋覺得唔會再大㗎啦，可能唔夠養分定咩啦， 有破綻。你係講緊苦瓜，你有啲毛喺上邊？ 唔 係 個肺 嗰個苦係冇毛嘅喎。你講緊嗰只係咯， 節瓜 係啊，節瓜 即係擺葉有。 你自己煲咩？你唔係自己種咩？你知唔知啊？究竟 種瓜得瓜， 種瓜就瓜， 種頭 就瓜。 係啊，呢一個係真係呢個係真係好玩嘅。 係啊，真係我都係好玩嘅。 嗯， 阿小楊一回事話細個 嗱，我細細個翻屋企咧，我哋樓上有個天台咧，個阿公咧。就會將所有嘅盆栽啊，或者啲即係種嘅植物咧，就擺曬個天台度。我哋細細個啊，佢就咁講，佢教噶，唔關我事噶。你哋係咪要去廁所啊？去廁所唔該幫我 淋一淋 施肥下啦，咁樣係 啦， 咁我覺得我覺得種過啲咩最印象深刻咧？我哋嗰一日嗰次暑假翻去咧，就食芒果，咁芒果好大個核噶嘛，咁佢就攞個芒果核咧去種芒果。點知一年之後，即係我哋差唔多一年翻，真係有棵芒果樹出咗， 係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朝早十点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本港水费至今已经三十年未有调整，目前水务经营账目成本收回率只有79%，创下历史新低。水务处处长黄恩乐表示，有需要及时调整水费，但是强调将人性化，以温和和循序渐进方式处理。黄恩乐接受《星岛日报》专访时指出，调整水费时需要以用者自付原则和收回成本作为调整基础，并考虑社会经济状况、水务经营账目状况和市民的负担能力。他透露处方今年四月已经成立外展队，由他本人、一名助理处长和一名高级副务会计师组成，主动接触多个高用水量的行业，包括餐饮业、洗衣业代表。外展队稍后将陆续和食品加工业、美容业、酒店业和建造业团体等见面，任何调整方案亦会征询立法会意见。深水埗海潭街8米乘12米的路陷经抢修后，介乎钦州街和桂林街之间的海潭街快线已经重开，现场有工人视察，凹陷位置已经填上大部分沙石，部分范围被掩盖，右线亦都见到修复过的痕迹。有市民说修复工作做得很快，未有对日常生活造成很大影响。亦都有市民说封路期间过马路和搭巴士翻工造成不便。工程师学会前会长卜国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 今次路陷较大机会是附近的地下管道出现裂缝或者损毁，地下水将沙石冲走，导致水土流失。他说全港道路地底有超过5000-6000公里的管道，一般2至3年检查一次，但是难保期间会出现损毁。他鼓励市民如果观察到路面出现轻微沉降，可以打1823热线通知政府。澳门首次排名内地出境旅客最满意目的地的第一位。澳门专业导游协会会长胡慧芳说，过去几年业界不断更新导览方式，居民亦配合礼貌大使的角色，令旅客感受和谐轻松的旅游体验，对业界获得肯定，十分高兴。但他同时感到承担着未来如何做得更好的压力，才可以保住澳门这张新的金名片。澳门旅游大学创意旅游与智慧科学科技学院讲师卢振邦认为，今次的成绩证明了澳门的旅游政策走向多元旅游产品方向正确。他建议澳门日后多与周边地区协作，设计更多联游路线，共同吸引游客，也都可以发掘更多澳门世为历史城区的故事，向不同客源推广，令澳门旅游业在博彩娱乐之外变得更丰富和可持续发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有几阵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风势较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11:30。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533点，升451点，成交金额5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94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08点，升4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3.2，升13.4；阿里巴巴76.9，升2蚊；美团109.3，升4.2；盈富基金18.75，升4.5。比亚迪股份231.4，升11.8；中移动76.7，升6；友邦保险60.9，升4.5；小米集团18.02，升5.4；恒生中国企业66.56，升1.72；中海油21.55，升6.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9。日元157.14，瑞士法郎0.901，加元1.363，人民币7.245，英镑对美元1.275，欧元对美元1.086，澳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日经平均指数报38849点，升361点。港金报2170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28.8美元，卖出232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啦，咁较早前啦，干诺道中天桥去文宝街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呢个干诺道中天桥啦，去翻文宝街支路个樽颈位咧就回复翻正常，咁但系后少少啦，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嗰段咧就比较车多噶。就是干诺道中天桥去返文宝街之路的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啦。咁呢一段呢就正常返㗎。咁但后少少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啦，近住上环消防局嗰段呢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咁喺九龙区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呢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加士居道天桥啦，近碧街。 就是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的意外咧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加士居道天桥啦，近碧街。咁而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啦，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屯門龍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啦，跟住迴旋處一段咧仍然係擠塞，龍尾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喺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車多，龍尾果欄。咁另外深水埗嘅海潭街由於有路陷啦，海潭街介乎欽州街至到桂林街一段啦，慢線咧仍然係封閉嘅。咁而家咧車輛不能夠由桂林街左轉翻入去海潭街。咁另外啦。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就是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一家大细贺端阳， 斌臣端午节谂住点样同屋企人过呢？ 波成，我约咗屋企人做啲健康嘢，游龙舟水啊。你呢？ 我都谂住同屋企人去做运动啊。 骚动音乐 陪你过端午。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传承好家风。 凡事冇免费，免费往往最贵。真假短信你要分得清， 免费嘅着数 或者有问题， 网络搭讪你千祈咪制。1822资讯热线。你要知， 懒理佢， 告发佢，就割咗佢，咪贪一些小便宜。 警方防骗意义线18222。 我是梁继章，最开心的事情梗是见到马小强啦。 我是马小强，最开心的事情梗是见到只小羊羊。 我是小羊羊阮仲阳，最开心梗是见到黎瑞前辈啦。 而我最开心、最开心、最开心的就是听住风骚快活人，见齐我哋咁多个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 梁继章、李丽瑞、 马小强、阮仲阳， 风骚快活人。 好啦，风骚快活人喺呢个咧天气不稳定、落紧雨嘅时候，同大家继续播放嘅十点搭八黄色背景嘅隧道悬挂，雷暴警告有效到十一点半嘅。头先讲到一个咧即刻快乐嘅，我留意到咧呢个作者好得意，佢会讲一啲咧我哋平时真系唔会做嘅事情，或者唔觉得呢一样同快乐有关嘅。咁啊头先讲咗啦，即系去种下嘢啊，或者系搵手 feel 下嗰啲泥啊咁样啦。另外一样嘢咧，今日一定做到啦， 同五官有关， 淋雨 系就系淋雨，但我又觉得淋雨呢样嘢有几快乐啊！ 快啊！ 享受下淋雨。 唔系你好唔快乐嗰阵时就会好快乐，即系你好唔开心。 唔开心嘅时候做淋雨会更加唔开心。 唔会，有时你唔觉得佢就系将自己变成一粒地底泥 嘅 话，系会好开心噶咩？因为你要必先死而后生咯，系啊！你要去到嗰个位就谷底啦，你先觉得自己会有反弹。 阿小小云，你有冇试过淋雨？即系真系乜嘢都 我咁啊， 放任地由佢淋湿晒。 都有试过。嘅，因為譬如可能 on the way 翻屋企，我覺得都翻屋企咯，可以沖涼啦，濕曬咪濕曬咯，咁嘅時候就唔介意咯。 嗯， 但你話好唔開心，特登衝出去淋雨就冇試過嘅。 嗯， 係啊。但我有啲朋友咧，佢哋係好中意落雨天嘅，佢覺得哇，你唔覺得落雨天好靚嘅咩？ 係 係啊， 好有詩意嘅咩？ 清洗到成個地方， 有幾種雨好乾淨。 係啊，雷雨 咯， 係啊，雷雨咯， 係啊，好勁嗰啲雨， 真 㗎，係啊。係 啊，你有冇發覺嗰只雷雨瞓覺好好嘅？你知唔知點解啊？ 點解？ 係因為閃電嘅時候嘅話，係將嗰啲嘅即係大自然嗰啲負離子落咗去地面嗰度，你跟住你就會覺得佢好舒服咯。係啊，你聞嗰啲。 落落去草地之後蒸上嚟嘅嗰陣味係好正嘅， 青草味。 同埋有冇試過嘅就係跑跑下步落好大雨啊， 好興嘅時候， 好舒服㗎。 因為唔熱啦，好似同你沖緊涼。 你唔熱啦，但係你亦都冇辦法，因為其實你跑緊啊嘛，你又翻唔到去咁快喎，咪繼續跑咯。但係嗰個時候你會覺得自己就好 rocky 嘅。 我接受唔到呢个 噔噔噔， 我感受唔到呢一个落雨快乐。 就算落雨，就算有几咁难顶嘅嘢，我都继续落去。 系啊， 嗰种坚定嘅信心 系 好开心嘅，真系噶。 系啊， 喂，嗱，另一个咧，我谂你阿小杨一定未试过啦。以前咧，香港好多年前咧，耐唔耐啦吓，会停电嘅。咁停电咧，就我哋屋企嗰阵时咧，就有咗准备噶啦，一定有支 白 蜡烛。 系 咁唔系白蜡，即系讲白蜡烛，好似有啲。蜡烛啦，总之点住支蜡烛咧，佢话咧，如果你夜晚咧试下，你唔好用你平时嘅照明嘅嗰啲灯管，然后咧点着一支蜡烛，你望下嗰支蜡烛，感受一种嗰啲光喺度染样，其实系另外一种嘅情调，亦都会令你快乐嘅。 呢种有啲似mindful 啊，啲静观嗰啲，你好。好放低你平時諗嘅嘢，拋開一切雜念，專注而家呢一刻，都係一個心理學上都講嘅。 另外仲有一個方法嘅就係點香， 係香咗。 Call client 用曬未？ 未用曬， 我用曬啦。 好啊嗱，我幫你再高級啲嘅 client。 你好多慾望啊 ，call client， 係啦，你好多慾望， 好多慾望， 好多啊。結果唔可以讓得啊。 唔係啊，你有啊 ，OK 啊，我覺得 你 OK 啊，係 啊，你 OK 啊。俾啲心機啊 ，OK 㗎！ 恭喜你啊，馬老師。 唔係，因為其實我覺得咧，香咧又多咗一陣嘢嘅，就係佢有味。係 啊， 係啊，你有時你可能係買一啲比較靚嘅線香咧，其實你點咗之後，你跟住佢就係靜靜地去望住嗰啲香。你有冇諗下啲煙？其實佢每一次個 pattern 出嚟都唔同嘅，你就自己順住嗰個咁嘅感覺嘅話咧，去等你自己抽離喺現實俾你嗰啲唔開心嘅嘢。咁同埋嘅就係佢有味道，所以其實亦都係一種嘅 therapy 嚟嘅。我覺得點香嘅話係。 Okay. 另外一種咧，我在公園有見過嘅。如果大家見我公園有啲地方有啲石春路噶嘛，我就叫你試下赤腳出去行下呢個世界。 係好痛嘅，腳底按摩。 石春路佢啲腳底按摩。 因為我想講係啦，我頭先都想講其中一個開心嘅方法，通常都好攰啦。你唔開心嘅時候，我會去按摩嘅，真係，即係可能 按摩得。 按摩咁你可能會即係抒發下。 你 知 唔知一定會發出嗰啲味就？ 唔係，係啊，係啊， 你覺唔覺得㗎？ 嗰啲係喎， 係啊， 呢度唔大啲啊，咁樣嘅。 其實有時佢真係好尷尬咯，但係你真係佢想話俾佢知嘅就 真係好舒服啊！ 呢個位真係好重啊！ 除咗嗌尷尬之外啊，有時我放屁都尷尬。 有， 因為肚裏邊啲氣體 會忍住嘅喎， 佢有同啲位佢係會幫 你按到 你 腹度 係 會放屁㗎。係 啊，我都覺得係。 好尷尬㗎。 但我通常都係忍住，忍住就仲衰。 會 啊，係按摩呢個都係。 但係你明嗰個空間得你同嗰個按摩師，你放佢聞曬 喎。係㗎，我會講出嚟俾佢知咯。 唔好意思啊，你按得太舒服，我想放屁。 除非你瞓咗覺，你有冇試過？俾你自己個屁，俾個屁 嘈醒。 因為佢喺度按緊嘅時候，你 我俾自己鼻鼾聲嘈醒。 呢個經常有㗎啦， 咳一聲 啊 嘛， 咁啊經常有㗎啦，係啦。 流口水啊，咁樣個人咯。其實我諗我哋都睇唔少㗎啦，按摩師見怪不怪啦。 冇錯啦。另外一個咧就係揾一樣能夠咀嚼嘅東西，例如咧一粒橄欖或者一棵青草，係啊，總之任何一邊紅蘿蔔，佢係咁講啊，你可能係啊，即係總之任何，其實唔係要你真係食咗佢啊，而係擺喺口裏邊慢慢咀嚼感受嗰樣嘢啫，咁樣。 呢個我未試過。 哦，呢一個叫 mindful eating。 哦 ，mindful 係 啦 ，mindful eating 係啦，佢就未必需要咀嚼。佢而家講緊，譬如可能你食一粒提子乾，咁你可以感受到嘅就係佢慢慢喺你個嘴裡面啊。令到啲口水會分泌多啲啊！即係總之嘅就係你專注去做緊一件事，因為好多時候我哋食緊飯嘅話咧，我哋都會可能睇住個 iPad 陪住自己嘅，即係呢啲就唔好。 你啱啱形容咬嗰粒提子乾咧，嗰種氛圍咧，我真係未試過食飯有呢啲，食飯真係啪啪啪啪。 你有冇試過？ 點解要咁急速啊？ 其實你總有啲唔急速嘅時間。 你知唔知道如果你咬，起碼30次或以上咧，係甜嘅。因為我試過就係有一個就係 mindful eating 啦，但係有一次嘅就係去參加有某啲類似呢啲咁樣嘅即係靜觀啊，係啦，佢就要你慢慢慢慢去食飯咯，即係用好長嘅時間去食呢一餐飯，你發覺嘅就係啲嘢啲味道係唔同嘅。 好幸福啊！長時間食一餐飯。 係啊， 等我試下先， 你試下啦。 即係每一樣嘢， 你由1點陣間做完節目食到今晚7點， 你同佢食過嘢啦，佢食嘢真係好快。 佢食嘢真係好快。 嗱，佢食嘢快唔快我冇留意，但佢食嘢食得好多。 嗯， 係啊，因為快所以多。因為其實你未收到，你個腦未收到嘅就其實你飽啦，你都仲繼續喺度食咯。 因為 我 有次係同佢咧一齊啦，我哋成班人傾緊偈咧，咁大家食曬啦嘛，佢仲喺度食緊嘅。 嗯 嗯，食咩啊？ 嗯， 嗰啲我哋食唔即係我哋覺得好飽啦，大家都食剩嘅。 台上面剩低嘅嘢咧，仲知 剩低嘅嘢。 我話你又食 嗰、那個情況嘅就係佢等你哋停曬啦，佢就繼續 再食。佢就繼續食。你呢個食唔食？ 堅持 我都唔食飽，咪唔好嘥啊！即係你咪 堅持。 我唔怪之啊！ 你即系我啲招式嚟。 系啊，你知唔知佢有个名噶？叫垃圾桶。你唔要嗰啲嘢嘅定位。 情绪垃圾桶得唔得？ 有得 情绪 有 发。 有噶，有人系情绪垃圾桶嚟噶。 系。 同埋一个我自己唔开心嘅时候，我会做嘅就系咩咧？今年去揾到呢个地方嘅，就系咧喺尖东海旁咧，佢有一个 coffee shop 咧，佢有两层噶。 嗯。 頂嗰層咧有 open area 咧，你望住個海咧好舒服噶，即係就算幾唔開心望住個海，你聽住啲船啊，睇住嗰啲遊客啊、啲旅行團啊過嚟，啲大媽喺度影相好開心啊，即係一個唔開心嘅心態望住啲人開心咧，你都會俾佢哋帶動到你開心啊， 係 咯， 會㗎。 綜合頭先所講嘅嘢，你會唔會覺得嘅就係有一個異曲同工嘅地方？ 大自然 不是 係咩？ 專注做嗰件事， 嗯 啊，係咪啊？專注一件事啫嘛。其實你頭先講到嘅就話你，不論你係望海也好，或者係專注去食一粒，係啊，即 係按摩， 係啊，按摩啊，或者咩？總之佢就係你放空你自己，去專注做好一件事嘅話，就已經係可以令到你會 心流，或者專注呢三個鐘頭，同我哋一齊開開心心、風風騷騷。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係地黃色背景嘅上月生效。雷暴警告有时到今日11:30，有呢一首歌曲嘅。What will I do？ 翻嚟会有网上情。 细贺端阳， 同屋企人过端午有端午节三宝， 一起身食翻只果晶粽、 红豆粽、咸肉粽、斋粽，乜粽都食啊！ 食住粽睇埋龙舟比赛就够晒叹啊！ 食饱饱，住一家大细出游翻个龙舟水， 咁全家上下就够晒丰收快活、平平安安啦！ 丰收快活人 陪你过端午。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传承好家风。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让自己快乐。听紧呢个节目嘅你，可以试下摆低手上嘅工作，谂下问下自己，上一次开开心心、无忧无虑，好似一个小朋友一样去玩，几时呢？有冇试过啊？你几时安排过特定嘅时间俾自己不受骚扰做自己想做嘅嘢呢？记唔记得几时啊？唔记得啦，因为我哋经常将生活过得太严肃，唔记得咗点去玩，忘记当我哋纯粹毫无机心、毫无目的，尽情去玩、尽情去笑、尽情享受快乐时光，唔需要有内疚感，唔需要谂工作嘅时候，呢一种系几开心嘅心情。我哋经常认为生命是困难嘅，唔应该要浪费人生，要努力做嘢、打拼、创造成功嘅事业，赚更多嘅钱。有时为咗更高嘅社会地位或者岗位上嘅职位，不分日夜思考计划。我哋为家庭、为我哋嘅小朋友奋斗，但忘记咗你都一个小朋友，亦都需要啲嘅机会，等自己放空去玩去笑。玩唔单止有助松弛神经，亦都有助于创造力。好多外国大公司其实喺办公室里面都有轻松玩乐嘅环境，俾佢哋放空放松一下嘅。科学家话，当我哋玩去开心嘅时候，脑中会引发一种化学作用，分泌同吗啡相似，叫做代啡肽嘅物质。呢个系天然嘅兴奋剂或者系止痛剂，所以点解人喺笑完之后会有开心嘅感觉？玩乜都得噶，咩形式都得，赤脚喺沙滩上面跑下，涉水迎浪玩到一身湿晒冇问题啦。去郊区放下风筝，行下山，搭下呢个草地，或者去赏下花，去河边钓鱼，去爬山，等等等等。由今日开始，搵一个时间，搵回好多生命之中值得我哋体验轻松愉快嘅事情。微不足道嘅丰盛，但系为你嘅人生带嚟好值得珍贵嘅体验。人的生命终于有限的，在生命终结之前，你可以告诉自己，我有快乐过。 快乐是阳光普照的清晨，快乐是流水美妙的音韵，快乐其实分分钟把你等，只要你懂得点去找。快乐是寻找天际的星辰，快乐是回忆沙滩的族人，快乐其实哪一位都有份，不管你是富或贫。朋友爱，父母恩，每刻温暖在我心，豁达满足，人爱是恩，快乐常共你相亲。快乐是离开都市的烟尘，快乐回家往浴缸一浸，快乐是一首好歌嘴里哼，一张漫步一杯香槟，快乐是贤妻给我的精神，快乐是儿子亲昵的一吻，快乐长伴我这一生，因我是快乐人。 人爱是因，快乐便常共你相亲。快乐是离开都市的烟尘，快乐是回家往浴缸一浸，快乐是一首好歌嘴里哼，一张漫步一杯香槟。快乐是贤妻给我的精神，快乐是儿子亲昵的一吻，快乐长伴我这一生，皆因我是快乐人。快乐长伴我这一生，皆因我是快乐人。 CIBS 人人广播， 小小大世界， 一班追寻梦想的年轻人。 APA 有一样东西很出名的，就是0923，即是不会收工的。 一班初出茅庐的年轻人， 其实我都想用我的能力给到什么香港呢，就尽量去给。 他们是少数族裔年轻人。 CIBS 节目小小大世界，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老细揾我系咩事啊？ 啊边个边个？诶，嗰、那个经验丰富、懒经验丰富嗰个节目主持人叫咩名话？ 梁继章。 哦、啊，面长长写旗嗰个咧？ 马小强啊嘛。 哦、啊，嗰、那个高高大大好靓仔嗰、那个嗰、那个。 阮仲阳咯。 哦、啊，嗰、那个咧识讲客家话嗰、那个女 李丽蕊咯。 哦，嗰、那个节目叫咩咩？ 风骚快活人啊！ 几多点做噶？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咯。 哦、啊边个？点解你咩都知嘅？ 风骚快活人咁好听，唔使讲都知啦。 好啦，十一点钟啦，听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人，有古古下学古文嘅，25度气温，相对湿度89%。 喂，意思意思，我有冇事啊？ 好小事啫，嗱呢碗药饮咗佢啦。 哇，咩嚟噶？ 好嘢嚟噶，里面有梁继章鱼一条，马小强一隻，美丽瑞三钱，阮仲阳毛一汁，五碗水煲3个钟，每个星期饮5日，有病医病，冇病啊补身。诶，饮啦。嗯、啊，咁饮完之后咯，哎，而家觉得点啊？ 正啊，风骚又快活，精神爽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早晨， 喂，早晨，早晨， 马老师早晨。 马老师啊，我同学仔啊上台喺度做功课， 系啊系啊， 由佢啦。 因为我有功课好难做， 咩功课啊？ 一阵间个电影分享会啊， 太多嘢咯，我唔知点算好啊。 我就乖啦，喺你讲嘢之前我就停笔啦，虽然我都未做晒功课， 咁咪叫乖啊？ 你要少少都话人衰。 呢个阮仲阳咧， 唔系 咧，练精学 小丸子啊， 系啊， 小丸子点解啊？ 点解系小丸子嘅？ 我上堂个名系小。 系咩？你几时又叫小丸子？ 我都唔记得啦，叫自己做小丸子。 Okay, okay, 你好似唔系叫小丸子，你好似叫花轮同。系啊，花轮同我噶嘛，外国读完书翻嚟噶嘛。 系啊，佢发言好似啊， 大 咁 嘅同 高。 大家好。 好，但今日讲咩咧？就系咧，我嗰日睇电视，突然间，咦，见到一啲通缉嗰啲古装剧嗰啲咧，我觉得咦几得意，于是啊。攞咗呢個題目， 好好啊！即任何時候，其實你都喺度做緊功課， 啊、心係風騷快活人。 係啊， 有邊個唔係啊？ 係啊， 係啊，即任何嘢都，咦？開個節目可以講嘅喎， 係啊， 係每日做緊資料搜集。 係啊，咁我於是啊做功課揾咗啲資料啦。係啦，咁啊分享一下啦。以前都有人犯法㗎，係係啦， 一定有㗎啦，有人就有人犯法㗎。係 啊，咁原來貼咗張嘢喺度，你覺得會有冇用咧？ 有用， 啊， 圓筒啊嘛，因為有錢㗎嘛， 冇錯， 重重有。有相噶嘛？ 系，重重有相嘅， 系啊， 啦，因为钱，系啦，有用。你咧，张， 我觉得有用嘅嗱。虽然咧，如果你话以嗰个画工嘅叫做幼细度咧， 系 都唔未必似啦，咁同张相。但我有时咧睇啲戏咧，佢叫嗰啲人咧个目击证人咧画翻个样咧，其实都系流流地嘅。其实就算现代咁叻啊，都系流流地。咁所以我觉得系有用，起码你提醒嗰啲人有个咁嘅人犯咗个咩案，咁大家会加强嗰个。 但系我觉得嗰啲有冤案咯。 係當然 有啦。我覺得媽媽講得好嘅，就提醒啲人邊個係犯人，因為咧，有某啲朝代咧，有啲嗰啲刑法咧，嗰啲規則咧，個系統係咩咧？連坐法。 冇錯。 哇！如果突然間馬老師係嗰個犯，而我啊同佢做緊朋友又我啊知情不報咧，我成家都抄家真係，所以一定要留意呢啲資訊。嗯、 跳開即刻跳開係嘛？ 係啊，真係正啊！佢講得啱。好，逐樣解釋一下先。 係係 以前咧，中國咧，即係古裝古代社會咧。真係，如果譬如話兩米米犯法咧，就有一個畫師去畫翻佢樣出嚟。但其實咧， 但老師，我想問， 未必見過。 我想係啊，因為以前冇相噶嘛。 係啊， 咁其實兩米米走咗啦嘛。 係啊，佢走咗啦， 匿埋咗啦嘛。 要執捕佢。 咁我想問啦，畫師點畫咧？我就想問。 OK， 好。 對唔住，你而家講緊呢個畫師同你而家嘅嗰個畫師都係一樣噶，佢都係冇見過犯案嗰個人噶。 明啊， 但係要靠目擊證人形容啊，佢有須嘅。 都係靠目擊證人形容嘅啫嘛。 一對鳳眼。 而家就話好啲有 CCTV 啫。 你 係啊，或者個鬥雞眼嘅。 你形容啊，梁咪咪，而家我哋要拉佢。 有亂嘅毛毛， 嗰啲叫頭髮啊！ 係啊，你個當嘅就係馬老師係畫師，馬老師係畫師，你形容佢。 之後有個尖尖嘅下巴， 都知唔知咩叫下巴？ 有個幾靚嘅鼻， 冇咁講。你呢個你我慚愧嘅，有個正常嘅鼻算 啦。你唔好嘈住， 你唔好嘈啦，你係犯案咯， 又拉 你 要 有對， 唔係有咩啊？ 有對。炯炯有神嘅双眼皮嘅眼睛， 好 眉咧眉咧，到三角嘅眉， 色系啊，眉就有啲 散乱， 情 佢似有三角形嘅，但系倒三角，倒三角嘅眉， 散乱嘅， 倒三角嘅眉， 直嗰啲叫咩啊？ 有个眉峰， 直角三角形啊，直角三角形嘅三角形，唔系直角三角形嘅眉毛， 倒三角咪即系咁样咯。 好，我话 咁样咯，个眉系咁样啊， 其实都似啊。 等我等画师自己决定，画师自己决 定。 有樱桃小嘴，有副成日都想粗大，但系成日都话粗唔大嘅 body。 唔系个 真唔画噶啦，真唔画噶啦。 我画师人嚟嘅咋？ 似噶，我 个耳仔你都未讲耳仔， 耳仔而家听咗喺课睇唔到。 耳仔唔讲讲 body， 你真系 你就你咪话 headphone 咯 ，headphone 其实。算唔 算 兜風 啊？ 兜 風 啊， 兜 少少兜兜 地 嘅 兜 地 嘅風，係啊， 兜兜地啦，好兜嘅。 O K， 其實係唔係？其實啊，你話似我都得嘅喎， 係啊，係 啊， 係 啊， 唔 似啊，我都覺得似啊， 真係有啲似 卡通嘅佢咯。 喂，佢係撈咩喎？ 你覺得似唔似啊？ 我覺得似嘅。 法官大人，我覺得。 影相去擺社交 我想講，我想講嗱，其實咧呢一個咁樣嘅係唔公平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其實真係識我噶嘛，同埋佢真係望住我，所以咧係好似 冇望住你。 我唔知啊， 我只係想，我只係想講，咁你知我咩樣噶嘛？如果當年嗰個畫公司真係從來未見過，只係聽一個可能未必識表達，咁你講得好好啦嘅人咧，係畫唔未必畫到。你而家你因為真係識我啊嘛，其實所以會似咯，係似啊，我都覺得有九成似啊。 似啊，我都覺得似係啊，但如果係我會覺得有苦文嘅，其實佢， 你可以 爭啲係啊，爭啲苦文， 加少少， 苦文，係 啊。佢右手边嗰个颚骨嗰个位嗰度有一点嘅，有粒墨。 右即系呢度， 系啊系啊系啊， 咁仔细 系喎呢度要噶。 呢啲好紧要噶， 似咗少少啊。 呢啲系就系捉唔捉到你到最后尾嗰阵，系咪啊？ 你影咗一张。 系啊，点解你唔讲？ 其 实 可能系好多人都认唔到，系认到个胎嘅话认到。 系啊，所以你最紧要嗰啲你冇讲到，啱唔啱啊？画师 啱唔啱？ 喂，或者古代啲画师咧，会唔会一系列咁样画可能我人哋啲 catalog 咁樣，誒俾你揀啦，我哋有二十款眉，二十款眼，二十款嘴，你覺得邊款咧就？ 我諗以前冇咁方 便， 我諗 之後嗰啲係有嘅， 啲案亦都冇咁多，啲罪案因為人少啊嘛。 係啊，但係呢啲係惡形惡相嘅，唔知點解。 惡相啊， 係啊，全部都係粗眉啊。 我陣間畫 個樣好惡啊，係啊，唔知點解嘅，全部都係。 好嗱，因為咧以前咧好得意，佢哋話咧呢個睇翻啲資料啦，嗰啲畫師咧，因為中國畫。畫咧有兩種，一種係意筆，一種係工筆。工筆即係畫得好 仔 細 嘅。 咁但係畫呢啲咧就通常工筆啦， 意思嘅啫，係啊，冇錯，意筆嚟 嘅 啫， 意思嘅啫。 係啊， 咁就最主要 咁除咗個圖之外，係仲有啲文字記載嘅。 冇錯， 你覺得係要寫乜嘢嘢啦？ 佢叫咩名啦？ 咩名咯？ 咩名？ 係啊，有啲咩特別嘅嘢？ 通出生出生喺邊度咯？ 陳大文 係 係啊。佢喺边度嘅？ 三十有二， 几多岁？ 无妻无儿。 系 关于佢自己嘅背景， 系几高几大？ 不学无术， 系 趾高气扬。 对唔住，对唔住，你啲唔关事啊， 呢个 意境 啊，意境 唔关事， 意境 OK。 不学无术咯，不学无术啊，学历咯。 嘅话，你仲有一样嘢嘅就系佢中意留白。 喂，你个趾高扬嘅都点画？ 唔系咯， 都 OK 噶。 系啊， 即 系 八八 拜拜 招招，系啊，睇人唔起嗰啲咯。 但系如果你形容佢，应该系啲叫做外在嘅睇得到嘅嘢嘛，例如身高啊、肥啊、瘦啊、有冇肚腩啊。嗰啲咁樣咧，有 名，仲有乜嘢？ 有身體嘅特徵啊， 係直貫啱啦。以前係 粗嘅口音， 啊粗咩口音？啊嗰啲就冇講。 有冇帶啲咩口音？ 又未必嘅， 係啊係啊。 客家口音 係啊， 客家 簡言 咯， 簡言喎，係 啊係啊。 誒咩啊？手過右膝啊！人哋話劉備嘅描述係佢隻雙手係 好長啊嘛， 係啊係啊， 耳仔及肩喎， 係 耳珠及肩。 即係其實就會講緊佢嘅身體嘅特徵啦， 係身體特徵咯，係啊。仲有老師，我覺得應該寫埋佢犯咗啲咩案，即係等人哋都知道嘛。有嚴重嘅，有冇咁嚴 重嘅採花傾向。 嗰啲 咁 殺人啊！ 咁怒氣啊！ 唔係呢個都幾似。 喂，好咯，冇攞我张相嚟玩喎， 真系叫你好劲。喂，呢个个框框住佢噶， 表面斯文，内里 open。 系啊，冇错，出现喺广播度，广播度， 系 知难噶啦，唔好，系啊，跟住出现广播度采花大盗。 据目击者描述，上一次 last time 先，上一次见到佢嘅时间九龙塘广播度， 冇错冇错， 呢啲你文字你写，文字写，等阵，有特别消息， 系啦，特别嘅消息嘅有关于嘅就系九龙塘站列车嘅机件故障已经处理啦，咁而东铁线来往金钟至到罗湖或者系落马洲嘅列车咧。哇！服務咧已經係陸續咁樣恢復正常啦， 好嘢，大家繼續翻工， 好繼續， 好嗱繼續嗱，因為咧以前咧，如果真係犯案咧，係好大件事，係 啦， 係咁加，我哋係咁加啲啦，睇下最後 你一定拉到呢個人。 喂，你有英文喎 ，last time 先九龍， 咁你可能到時嗰陣時古代，我哋有呢個絲綢之路，已經有外國嘅遊客噶嘛？ 九龍廣播道好長嘅喎，近香港電台。 够啦够， 呢个一定拉到怨红几多啊？ 怨红几多？ 我哋每人加一蚊， 够啦够啦， 因为惯犯。 嗱，以前咧 都知 系啱，咁咧因为咧，好似阿杨洋话斋，以前咧因为个地方嘅管理得好严密，因为以前嘅古代嘅税收系好紧要嘅，同埋个人口调查。於是咧，每一條村莊咧，譬如話有個叫李正嘅人，李係乜乜李嗰個李，即係街道嗰個李 啊，街道嗰個 李正 啊， 李 正， 即係光明李啊， 係 咩名？街名 佢專係負責 萬里個李係咪？ 係啦，萬里長城嗰個李 係 即係管理嗰啲街道嘅，同埋因為咧以前嗰啲人咧。成世都唔會搬嘅啦，即係住咗喺嗰度就 係係 啊！呢個人一定 呢個好，袁弘幾多？ 兩蚊，你講啫嘛， 兩蚊 good 啦，我影張相先，跟住我哋揾咗個影印 嘅，我哋影埋佢個樣，影埋佢個樣， 好呢張嘢， 喂好正， 黐喺街貼啊， 即係黐喺走廊嗰度， 好啊， 哎呀， 好，跟住袁弘兩蚊，繼續李長 係。 我咁又好開心， 我都覺得係啊！你話得好好喎， 係一定要吸納呢個規矩。咁 係 講得啱，以前咧係袁弘嗰個錢係最緊要， 係 啦，係啦，即係有錢就得㗎啦。於是甚至無曾經有啲朝代試過咧，如果一個平民咧，如果你因為幫到手捉到嗰個壞人咧。可以有比較官， 真係咁容易冒犯你。 但係嗰個平民可能冇讀過書嘅喎， 係啊， 唔識 上字，上字。 你剛才講暴快嘛，啊、暴快咩意思啊？ 暴快 警察咁 大 Sir 咯， 係咯，警而家嘅警察咯。 其實佢專係捉人，專係拉人嘅，專係拉人嘅。咁、嗯、暴係緝捕嘅暴， 叫暴快 嘅，快啲咯，快啲拉人 啊！快啲拉人。 以前咧有嗰個暴快咧係跑步嘅暴，暴快，因為佢哋跑得好快， 係啦，因為要追啲賊、哦， 因為拉人係跑步好快嘅嘛， 唔 係咬嗰啲拉人，咬 都話佢嘅啦，番薯仔冇壞佢， 拉人 我冇。好乖佢 ，Tiger， 我迟啲佢犯法过嚟拉佢 份啊！ 真系我亲手拉你， 好啊， 拉人。 以前咧系真系但以前啲人唔识字嘅，咁佢点睇咧？你觉得 睇相 睇图啫嘛？ 唔系你都唔知佢写乜 哦？咩咯？譬如你袁弘嗰个位置， 我知， 你有个人马， 有个士兵企喺度解释嘅， 冇错， 有个士兵解释呢、這个就叫做马小强 嘅系。 点解让马小强啊？马小强放过咗，放走咗， 走甩咗。 好，有个人就宣读嘅。好，李丽蓉，依家交俾你宣读。 宣读啊？ 系啊。 采花大道，嗱先，九龙塘广播道近香港电台。袁弘$2， 系啦，有個人講嘅，係有個人講嘅。咁呢樣咧，即係通緝呢樣嘢咧，其實好耐之前已經係有噶啦，春秋戰國。咁其中一個好出名俾人拉嘅人咧，叫做伍子胥。 哦，有啊，聽過伍子胥啊， 係啊， 韓食節啊， 啊， 韓食節 係啊係啊，嗰個伍子胥好多嘢關佢事啊， 因為佢個名安得唔好， 衰衰。 但呢個衰唔係嗰個衰啊，係 啊， 係啊，伍子胥係 佢因為佢以前喺楚國嘅，但係因為佢。勸諫啊，楚王，於是咧就即係俾人哋肯定係有啲唔好嘢啦，佢走咗去吳國，咁啊，於是咧開始緝捕佢啦，真係袁弘，袁弘都幾多嘅，係袁弘過萬斗嘅兩嘅糧食， 哇，好多 嘅 喎， 好多， 好多，真係超多， 食十世都食唔完啊！ 真係好多，咁佢係走啦，因為佢唔想死啊嘛。因為其 實佢哋以前都要喬裝嘅啫，係咪先？而家可以整容啦，但係嗰陣時冇錢可以喬裝嘅啫。 即係留須啊， 譬如 剃光個頭啊， 染髮啊， 粒物啊，整多幾粒咁啦。 係啊，整多幾粒就 實有辦法嘅。 嗱，因為咧，其實咧，你以前咧，你去第二個地方咧，你都有啲文件嘅，即係等於 passport 嘅，即 係 官府會係啦，會出哦，陳大文，你住邊度，籍貫邊度？而家你要去边度？有张咁嘅即系文书俾你，系系啦，咁就冇二维码俾人嘟嘅嗰阵时，系啦。咁于是咧就其实唔系好多地方走到嘅，因为你一个三宝人入到条村咧，人哋失之嘅，即系人少啊嘛。 你搵地方住咧，而且 系啊，你去就算去客栈咧，龙门客栈咧，你都有个文件嘅， 系咯， 系啊，你唔可以 一睇你个样，客官除低嗰块布睇睇。 咦， 你唔系就官，你唔系本地人喎？ 系啊，你一听就嗰啲口音已经用晒啦。咁啊，伍子胥咧，佢最后咧，佢去要渡江，咁嗰个人咧。就其實認得佢，即係個故事認得佢啊！咁個嗰個吳子胥有把寶劍，佢話啊，多謝你救咗我啊！即係盜咗 送俾佢 嚇，送咗把劍俾佢。佢話唔 就寫住伍子胥 嫁禍俾佢。 哇！你諗得咁快嘅？ 唔 係 啊，咪即教俾佢咁啲人咪咪 發現把劍， 見到喂，原來佢就係伍子胥啦。 喂，就算佢唔係， 唔係， 就算佢唔係，佢起碼同有關係。 幾好啊！揾 佢做替死鬼， 好衰啊！伍子胥真啊， 十子胥添啊，唔止伍子 啊，仲腳子胥埋啊， 成身都衰啊！ 腳子胥唔衰啊，即係二十子胥啊， 皮曬毛啊咁， 好衰啊， 好衰啊！ 手机声划破清晨，提示我即刻反应是责任。大个女明明该收起不忿，但我偏偏气愤。WhatsApp group 里太多人，胡乱去讲三讲四，令人烦。立限似狂音器。在播放歪理，吞声忍气太荒谬。讲真，早已受够。一语不发可以吗？可以别打扰我吗？拒绝每位倾偈，我的心太拥挤。不 要操作我可以吗？还是 OK tonight alright？ 得体态够全日制，不称呼可够终关闭，聊与聊再归位，深呼吸踏上征途，谁让我忐忑的虔诚止步？越界的我不要，落索的不了，开始适应我音调，空间比较重要。一语不发可以吗？可以别打扰我吗？拒绝每位劝诫，但我的心太拥挤，不要催促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今年第一季本地实质生产总值按年增长2.7%，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维持2.5%至3.5%。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时话，本港經濟在今年餘下時間應該會錄得進一步增長，又認為即使市民消費模式的轉變仍然帶來挑戰，但隨著就業收入增加、股市回升和政府推出多項提升市面氣氛的措施，應該有助推動私人消費。不過偏緊的金融狀況維持更長時間，可能會影響本地經濟信心和活動。陳茂波說，早前全面設立後，樓市恢復平穩，每月交投平均6700宗，樓價相對比較穩健，與預期較為接近，政府樂見這個情況。至於股市，自四月中證監會推出五項措施後，整體形勢穩定下來，態勢向好，但在中美鬥爭格局中難免有波動，特區政府會做好防禦準備。理工大學成立電網現代化研究中心，以促進相關技術創新和應用，推動構建以新能源為主體的新型電力系統。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在成立典禮致辭說，本港致力爭取在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政府已經提出四大減碳策略，分別是淨零發電、節能綠建、綠色運輸和全民減廢，積極從源頭減低碳排放量。但氣候變化是一個全球問題，需要社會各界共同努力，推動大灣區可持續發展。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在視像致辭說，相信在世界級電力系統專家領導下，電網現代化研究中心將會成為頂尖研發中心，為實現現代化電網、智慧城市和智慧社會創造條件。深水埗海灘街8米乘12米的路陷經搶修後，介乎欽州街和桂林街之間的海灘街快線已經重開，現場有工人視察，凹陷位置已經填上大部分沙石，部分範圍被掩蓋，右線亦見到修復過的痕跡。有市民說，修復工作做得很快，未有對日常生活造成很大影響。也有市民說，封路期間過馬路和搭巴士上班造成不便。工程師學會前會長卜國明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路陷較大機會是附近的地下管道出現裂縫或損毀，地下水將沙泥沖走，導致水土流失。他說，全港道路地底有超過5-6千公里的管道，一般2至3年檢查一次，但難保期間會出現損毀。他鼓勵市民，如果觀察到路面出現輕微沉降，可以打1823熱線通知政府。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有几阵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风势较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系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嘅两点半。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473点，升393点，成交金额77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71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42点，跌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3.8升14蚊，盈富基金18.71升4.1，阶阿里巴巴76.75升1.85，恒生中国企业66.4升1.56，美团108.6升3.5，比亚迪股份232蚊升12.4，中移动76.6升0.5，中海油21.5升6毫，友邦保險60.6升1.5，小米集團17.86升3.8。外幣對港元嘅賣價，係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19，日元157.27，瑞士法郎0.902，加元1.363，人民幣7.246，英磅對美元1.274。欧元对美元1.085，欧元对美元0.665，新西兰元对美元0.615。日经平均指数报38862点，升374点。港金报21680蚊，跌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23.02美元。卖出232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一封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噶啦。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新界区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和斜村嘅位置较为车多。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都系车多噶。龙尾喺屯门嘅骑术学校。咁然后提翻你啦，港珠澳大桥有主桥嘅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主桥系降至每小时50公里。另外提翻你。九龙塘站的列车机件故障已经处理完成，东铁线来往金钟至罗湖或者落马洲的列车服务会陆续回复正常。另外，深水埗的海潭路仍然是路陷，海潭路、海潭街介乎钦州街和桂林街之间的慢线是仍然封闭，现时车辆不可以由桂林街左转入去海潭街的位置。最后提醒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驾驶人士请注意道路安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Mini Hong Kong 的李志刚啊，端午节我想约晒屋企人一齐游龙舟水啊，又可以强身健体，又可以联谊。 我是 Jenny 林静丽，端午节梗系要食粽啦，我同妈咪会一齐系咁包粽食啊。 作为一个吃货嘅我超 B 咧，梗系同屋企人一齐食晒所有粽去啦。 Mini Hong Kong 陪你过端午。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传承好家风。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睇戏睇戏睇剧集睇剧集，咁我睇咗个剧集咧，其实咧我俾啲朋友笑过，咦你而家先睇咩？好耐啦呢套吓，咁叫做《恩人之名》，咁啊小杨有都有睇嘅， 有啊睇晒成集啊，即系成 六集， 系啊 定八集我唔记得咗， 好好 八集可以八集系啦咁样，咁呢套戏咧讲乜嘢咧？嗱，其实以前咧如果睇阿马小杨都有睇嗰啲叫黑白武侠片咧、嗯，你知唔知最多用嘅主题系咩啊？为父报 仇， 套套戏都系咁啊！你记唔记得以前嗰啲咧？我要为父报仇咁样。咁但系呢个咁老土嘅四个字为父报仇，就系串连呢一个恩人之名，成个古仔最中心嘅思想。嗯、因为韩兆禧呢个叫韩国最美小三啊，因为佢拍好多嗰啲爱情片咧。 佢嗰版拍过分。有個講結婚係佢係做小三，又係做得好好 啊！係啊，所以叫最美小三。其實我覺得佢唔靚咯。不過 anyway 呢個真係靚唔靚？ 好靚啊！好多佢 係咯，即係呢樣嘢冇得拗。 O、okay, K， 如果佢做你小三，你仔唔仔？ 仔， 唔准讲啲咁嘅嘢啊！ 系啊， 系啊，唔准喺个节目度讲嘢啊！ 好啦， 咪我哋男人嘅典范嚟噶，唔可以咁样咁 样。咁我唔系，我绝对唔系。 你系噶，我以你为目标噶。 好，咪翻翻到你先。恩人之名讲乜嘢嘅咧？就系呢个女仔，由于佢爸爸咧系一个通缉犯。哎，啱啱 你又通缉犯， 系啦，就系通缉犯啦。 有冇 回应你啊？ 系啊，就系佢爸爸通缉犯啦。咁就仲要系嗰啲咩十大最即系要最圆同最唔可以用 popular 嘅。即系好似周处除三害咁，即系最多悬赏嘅通缉犯啦。咁、所以爸爸系匿埋咗，好啦，匿埋咗，但系佢嗰个相同埋佢个名、佢样出晒嚟啦，大家都知啦。咁、佢个女咧，即系个戏开始嘅时候，讲佢女咧，因为爸爸嘅关系咧，喺学校成日俾人欺凌啊，笑佢。你啊，爸爸做咩啊，毒贩啊，你都一定系噶啦，咁样。到最后咧，佢就忍唔住啦，佢就唔读书。佢決定咧要離開學校，佢唔知做咩，總之離開咗學校啦。咁就講佢爸爸打電話翻，阿女你點啊？佢就鬧佢爸爸，你嚟我書都讀唔到啦，個個都鄙視我，話我爸爸係賊啊咁樣。咁啊，爸爸本來俾人通緝，係唔應該露面嘅，但係佢聽完佢嘅電話，佢就翻屋企想求佢原諒，點知就喺屋企門口就俾人砰， 哎呀， 殺咗啦。咁佢於是咧。望即系透过嗰个防盗眼咧，亲眼睇到爸爸因为翻嚟探佢，俾人杀咗，佢就决定要为父报仇啦。咁呢一套戏咧，同佢做开嗰个风格最唔同系咩咧？佢真系好似头先我同阿小杨阿妈有讨论咧，佢真系要打嘅，做打女嘅，啊，即系俾人打又有，即系一脚硬，砰飞开，或者系一巴刮咁啊。阿 Sarah 食过呢啲啦，即系一巴刮嗰啲咁样，几假都好咧。我谂对于佢嚟讲都有一个几新 嘅挑战 嘅挑战嚟嘅，即系要做假打女咁样。咁就讲佢点样后来去为父报仇咯。唔喺呢个剧透啦，但我觉得套戏咧真系叫集集精彩嘅，即系里边好多情节啦，同埋佢嗰个叫做打斗嘅安排啦，吓嗰啲武打场面啦，都系几好睇嘅，系啦，即系 同埋我觉得拍到阿女主角系 韩兆禧 好型嘅，即系佢本身系一个好 QQ 好靓嘅一个靓女演员啦，但系佢又好多，即系你拍嘅时候你 feel 到佢应该挨好多苦头啊， 系啊， 同埋拍到佢真系哇，我觉得哇好型啊，系啊。 即系佢，即系佢打女咯，即系再唔系 sell beauty 啦，唔系 sell 靓啊嗰啲咁咯。 所以再加上之前我睇佢作品系小三啦，佢又做得好出神入化。佢呢一套做一个打女又系演绎得非常之炉火纯青，所以我觉得喺一个咁年纪轻轻嘅年纪入边，佢可以有两个咁深刻嘅角色，其实已经系好开心，我等佢好开心。 同埋好全面，我而家咁讲， 系 咪？有个几全面嘅演员。 我觉得咧，女演员咧，如果由一个靓花瓶转。 做打女咧、嗯，我覺得係幾吸引的。 其實香港嗰陣時候八十年代係好興㗎，係 啊， 係咪、 啊啊？ 楊紫瓊咪就係咁出嚟嘅咯。 仲、啊、有霸王花咪都有幾個女仔、嗯、都係咁樣 嘅。咁樣嘅就嗰陣時候得兩條路嘅啫，一係做打女，一係就係嘛， 性感 一係清涼啲， 著 得清涼啲咯。嗰陣時候為之嘅就兩個字突破。 嗯， 系啊，因为人哋会你出嚟嘅时候，多数都系以一个比较入屋啲嘅形象，即系譬如可能系乖乖女啊，又或者系即系偶像啲啊咁样，你通常都系用咁样嚟去将你自己嗰个形象全部嘅就系扭转咯。 喂，但我想问一下咧、嗯，女演员系咪都唔系好中意转做打女嘅？ 中意， 中意， 但 系真系会吃苦头， 但系唔系咁多人会可以受得到呢啲嘅锻炼，系、就、啦、是啊。所以杨紫琼系好犀利噶嗰阵时候，都有好几个噶嗰阵时候，系咪打？ 魏英雄咯， 魏英雄啦，系啊。 虽然我知道以前啲港产片都好多嗰啲叫做帮助你，譬如战 pat， 因为我都有即系叫做拍过下啦咁啊。战 pat 喺心口或者背脊嗰啲咧，即系一拳硬一脚硬过嚟嗰啲，挡一挡，但系痛都会痛， 都系痛， 都系会痛嘅。 我睇你嗰啲剧系成个，我唔记得边个啦，成个人搭落张台度， 砰咁跌 落 地下。 跟住有一個慢動作，有一個慢鏡咁噶嘛，真嘅，真嘅， 係咯， 就你喺度轉啲劈，但係其實你都係要硬食噶， 係 啊，你哋要硬食噶，同埋咧就係你最多你係度幾招喺現場喎，度、完幾招之後，跟住你 就 禮噶啦， 仲要 NG 幾 tick 咁 啊，係啊，有好多其實基本上你就會喺後邊嗰啲彩蛋嗰就會見到嘅就係出事嘅時候究竟佢係點樣咯，係 啊，係啊，啱啱 timing 錯或者個位錯就中嘅中正噶啦， 真係覺得好痛。 哦、 但是又咁讲，我哋嗰阵时候好风光嘅黄金年代又咁打翻嚟嘅， 系 系咪啊？即系好港产式嘅呢一种，就拳拳到肉， 拳拳到肉， 真系拳拳到肉， 硬桥 硬 马 真功夫，系香港嘅电影嗰阵时候先至有， 冇错啦。啊，呢度韩叫因吾之名，咁大家有兴趣就喺、是。啲嘅電影專欄平台睇下啦， 好，我要介紹嘅呢一套嘅話，其實都已經上映咗一段嘅時間，咁但係因為咧就未有咁嘅機會可以睇到，咁就係動畫嚟嘅、動畫其實基本上我哋真係好少喺呢個時候同大家介紹，咁但係呢一套其實基本上都唔需要點講得多，因為我諗好多朋友都一定會好想睇嘅，就係、是《蒼老與少年》 嗯。 另外有一個嘅就係中國內地佢所譯到嘅就係叫做《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我因為睇咗一個咁樣嘅名字。嘅時候咧，我一撳落去，原來係蒼老於少年。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錯誤，係啦。咁其實就係宮崎駿先生佢嘅一個可以叫做即係喺82歲高齡嘅時候嘅一個創作啦。咁其實距離上次佢推出嘅《風起了》咧，已經係相隔10年噶啦。而喺上映之前嘅話，其實大家咧都非常之關注，但係《保密功夫》做得非常之好，根本個故事內容係乜嘢唔知，裡面有冇一啲嘅即係。劇照冇透露，大家一去睇就睇啦。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做得好好嘅。另外當然啦，大家睇完之後就會發覺，原來係改編住嘅就係昭和時代嘅一位作家佢所寫嘅，就叫做《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嘅一個一本書。但係其實裡面大部分嘅都係宮崎駿自己本人嘅故事，係半自傳式嘅一個動畫嚟嘅。咁所以其實都幾得意嘅。你嘅如果你睇完呢一套電影嘅話咧，可能都會走翻去睇翻呢一本書。咁呢一個就係文學同埋電影之間嘅一種，你明我講咩嘛？非常之精彩。故事咧其實就好複雜啊，兩個幾鐘頭裡面佢要講嘅嘢係一個少年成長嘅故事，佢面對緊有好多一啲嘅掙扎、唔適應，又或者係喪母，佢究竟點樣去希望自己喺成長嘅過程當中嘅話，去了解現實嘅社會，佢需要去學習。成為一個大人，佢需要做嘅一啲嘢等等等等，全部都係用隱喻嘅形式。佢會喺嗰個奇幻嘅旅程裏面，會遇到有好多人也好，蒼老也好，咩都好嘅話，全部都係一啲隱喻嚟嘅。所以你係燒腦啊！你係要諗佢究竟佢係講緊啲咩嘢咧咁樣。但係當然佢有一條主線嘅，講緊嘅就係話個主角咧，就係喺二次大戰嘅時候嘅話，喪母嘅少年咧叫真人啊，真人佢個名嚟嘅。咁其實佢嘅一個成長嘅故事，因為咧佢跟住咗佢嘅爸爸同佢嘅繼母，但係好難接受一樣嘢嘅，佢嘅繼母係佢嘅媽媽嘅。细妹。 淨係呢一樣嘢佢已經覺得好難接受啦、嗯。去到鄉下嗰度生活，咁而面對冇咗媽媽嘅佢好唔適應啦，仲要接受另外一個媽媽嘅就係媽媽嘅細妹啦。喺、鄉下嘅生活嘅話，好唔適應啦，因為佢喺東京嗰度咧，去到一個鄉下度嘅學校嘅話被欺凌啦。咁、而真人咧，甚至乎咧就要用石頭將自己傷害啊，因為咧冇、辦法可以翻到去即係同啲同學一齊可以做到好好嘅一啲學校嘅生活，所以咧就得意可以喺個屋企嗰度咧就休養啦、並且咧喺無意當中嘅話就會揾到一本就係由媽媽所留俾佢嘅書，就係、是、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佢、突然之間嘅話咧就會好想即係當然喊到飛起啦，因為。再諗翻咧，有好多嘅就係冇咗媽媽，佢好細個嘅年紀啊，點樣去適應到呢啲咁嘅生活嘅一啲嘅掙扎？咁、而遇上一個蒼老，蒼老其實就係一個虛構嘅嘢嚟嘅。總之佢喺間房度成日會見到呢一隻蒼老出現，而帶佢進入咗另外一個奇幻嘅世界。並且咧，就蒼老好衰，佢同佢講。其實你阿媽未死， 哇！好大衝擊喎、 好大衝擊。咁就同佢講嘅就係，你跟我去到有某啲地方嘅話，你可能會揾翻你阿媽。咁、原來咧就係話佢媽媽未死呢一樣嘢嘅話，亦都令到佢決定要走入呢一個神秘嘅高塔裏面，去究竟搞出究竟佢媽媽係咪真係未死？咁、而喺個過程當中，嗰個遇到有好多嘢嘅就不能盡錄啦。咁、其實裡面嘅話，全部都係啲隱喻嚟嘅，就係、喺一個人嘅成長裏面嘅話，可能你要面對嘅就係探討生命啦、死亡啦、友情啦、萬物嘅可貴。等等等等呢啲咁嘅嘢，全部佢里面嘅话都会有交代嘅。咁而佢嘅母亲亦都系由佢要面对嘅就系一个嘅即系丧母嘅创伤。咁而阿苍老咧，曾经嘅就系捏造咗有一个嘅妈妈喺佢嘅面前嗰度，其实就系要佢好地活生生赤裸裸咁样去面对呢一种嘅创伤。咁其实我再去睇嘅话，我会觉得苍老就系另外嘅一个真人，嗰、个系佢另外一个自己嚟嘅。佢、不断咁样同佢嘅就去探索有好多嘢，佢嘅潜意识，佢嘅内心 嘅 疑惑，冇错。有时候都系，其实佢系觉得妈妈系未死嘅，系佢哋大人嘅世界里面捏造到一个样嘢嚟嘅。咁、就系用苍老嚟去带出好、多时候嘅就系佢自己两个人嘅对话，即系个天使同埋魔鬼嘅一个对话。咁、所以其实到里面嘅话，有好多长达成两个几钟头，其实我觉得睇完之后嘅话都几。多地方你需要好好地咁样去导读一下，或者你睇嘅时候导读一下，或者就系之后嘅话，你要好好地去深入去谂下。咁、但系我系会觉得系一个非常之好睇，画工就不可置疑噶啦。同、佢以前你睇开嘅宫崎骏嘅一啲漫画嘅话，系完全一模一样，咁精细同埋咁好睇嘅。咁但系仲要加一样嘢嘅就，我觉得今次佢讲故事嘅方法同以往你睇开嘅嗰啲有少少唔 系 好同，系啦，即系佢有好多嘢即系交接啊、交替啊咁样。所以咧，系需要一啲時間，同埋需要有一啲腦筋去諗一諗。 我反而有興趣咧，你就係話宮崎駿嘅一個自傳啦。咁、其實我就諗緊宮崎駿佢細個佢係咪喪母咧，或者佢係咪真係會自己抽離自己出嚟去對話咧？ 佢有啲嘢嘅就係佢嘅背景咯，係啊，嗰、 呢樣嘢係咪幫到佢創作咁多卡通片咧？ 當然有咯， 係啊，我覺得係有幫助 的。你唔覺得有好多大師、到最後尾嘅時候，差唔多年紀嘅話咧，就會有一啲半自傳式嘅電影，或者係呢啲咁嘅嘢，而去同自己畫上一個感嘆號，或者係個句號。我唔知道，我見到有好多都係會咁做。 咁、 我都要可以探討一下 自傳故事、 又唔使咁快，你應該有排捱嘅。 做大師啊！我即係想出嚟咯，畫出嚟都有方法㗎。 你咁畫啦，係啦， 好。好，今日時間比較緊迫啊，所以我都快啲講啊。嗱，今個禮拜咧睇一套自己幾中意嘅電影，咁就一套英國嘅叫做咩啊 ，Black Comedy 黑色喜劇，又加啲 mystery 一啲查案懸疑嘅元素喺度電影。咁咧用個英式口音讀下呢個英文名先 ，Wicked Little Letter， 即係叫 Wicked 嘅 Little Letter， 就係叫做小小惡郵件啊。咁係一套笑片啦、喜劇啦。咁我覺得入面嘅每一位主角咧都做得非常之好，咁譬如大家最認識嘅就叫 Olivia Colman 啦，係英國嘅影后啦。咁另外一位女主角叫 Jessie Buckley， 我應該第一次睇佢嘅演出嘅。咁呢套電影係講乜嘅咧？其實佢係交代緊咧1920年嘅英國時代咧，係一個英國小鎮上面嘅一個歷史上面真實發生咗嘅一個故事。咁雖然係一個好細微嘅故事，但係咧佢又發酵到都幾大。咁係講咩？就係喺20年代嘅時候咧，有一個叫 Edith Swan 嘅人咧，咁佢係一個好虔誠嘅基督徒，直情係一個瘋狂嘅基督徒啊！所有嘅教條啊都要跟到好規矩啊！咁可能係因為爸爸嘅 嘅嚴管控制底下啦，所以佢就所有嘢都要做得好規矩啊，講嘅嘢都要好 elegant 啊，要好有 manner 嘅，好有儀態嘅。咁但係咧，佢就因為爸爸嘅高壓管治底下咧，佢係一個叫做英文叫 spinster， 即係一個老處女啊，即係佢識唔到男仔啦，亦都未結婚啦，好大個都要同爸爸媽媽一齊住啦。even 做任何嘢都要得到爸爸嘅批准先可以做啦，佢係一個咁樣高壓嘅生活狀態底下嘅。咁啊，佢呢一個Edie Swan 咧，佢一開頭呢一個電影嘅開頭咧，就講佢咧收咗19封信，呢19封信咧全部都係啲惡意嘅信啊，咁佢英文叫 obscene letters 啊，即係入邊咧寫好多啲粗口啊，一啲淫褻嘅字眼啊，去騷擾佢。咁啊，收到第19封信之後咧，爸爸就覺得喂呢件事有啲嚴重，我哋即係要去報警啦，去揾警察嘅介入。 袁弘 係啦，咁咧其實咧咁啊，警察就問啦，咁你覺得係邊個做㗎？咁爸爸成家人都話啦，其實我哋懷疑咧係隔離屋嗰個鄰居叫 Rose Gooding 咧，係一個單親媽媽嚟嘅，咁佢亦都有個女女，咁就話咧，我係覺得咧係一定係佢㗎啦，佢寫19封信嚟去騷擾我哋，咁點解會懷疑係阿 Rose 去寫呢19封信咧？其實因為 Edith 同阿 Rose 本身係好朋友嚟嘅，咁阿 Edith 咧都好欣賞阿 Rose， 佢係一個都喺嗰個年代啊嚇，對女性係好嚴苛要求嘅時候咧，佢係可以盡情去做到自己嘅， 比較前衛啲嘅， 比較前衛啲嘅，講任何嘢啊，同男人去搭膊頭玩啊，講任何嘢都好直率啊，好粗魯嘅，完全係冇避忌嘅。咁但係因為有一次阿 Rose 喺阿 Edith 嘅爸爸嘅生日 party 入邊咧，佢惡意頂撞佢爸爸，再加上咧出手打呢個爸爸其中一位賓客，咁自此之後咧 ，Edith 同阿 Rose 兩個人嘅友誼咧就決裂咗啦。咁亦都加上咧，阿 Rose 頭先講咗佢嘅行為咧都比較大癲大廢啦，成日講嘢比較粗鄙啊。又同啲男人玩得好埋啊！咁喺嗰個年代，我記住喺嗰個年代應該係好保守嘅年代，但係阿 Rose 嘅行為，頭先阿李麗又講啦，咁前衞咧，咁大家就會覺得喂呢啲咁嘅粗言穢語，一定係佢寫噶啦，咁所以咧大家就指控係佢啦。咁亦都喺警察咧嗰陣時，亦都係冇太多資源去做任何嘅搜證啦。咁就係基於大家嘅指控咧，就拉咗阿 Rose 先啦。咁但阿 Rose 因為冇錢做呢個保釋咧，佢係白白咁樣坐咗2个多月監嘅。咁喺呢個時候咧，亦都出現咗另外一個主角另外一個主角咧叫 Woman Police Officer Mose 一個女警察官阿 Mose。咁佢就懷疑啦，其實我見過 Rose 嘅字跡啦，同惡意嗰個信件上面嘅字跡根本就唔一樣，根本就擺到明就唔係佢啦。咁所以亦都有部分嘅鄰居咧都覺得阿 Rose 係無辜嘅，於是咧就做啲千方百計咧去用啲方法咧去幫佢搞咗呢個保釋。但係喺保釋之後咧，呢一啲嘅惡意信件咧再次出現，而且今次咧唔止 send 咗阿 Edith 屋企，亦都喺其他鄰居嘅信箱咧都犯咗呢啲嘅惡意信件，而且嗰啲入邊嘅內容啊，嗰啲嘅用嘅字眼咧係更加嚴重啊！咁所以咧呢件事咧係發酵到去咗英國國會，直情要內閣大臣咧要出嚟去回應呢件事，要交代呢件事，亦都喺傳媒嘅眼中咧被譽為一個咩叫 national embarrassment 啊，一個國家上面嘅恥辱啊！咁亦都喺呢個傳媒嘅報道咧，阿 Edith 咧就被描繪為一個人民英雄啊，即係覺得哇，佢係你嘅好朋友嚟嘅，但係因為你係基於呢、這個哇宗教嘅信仰啊，對自己嘅一啲道德嘅一啲 belief 啊，你竟然可以原諒到呢個 Rose 啊，咁所以就被描述為一個人民英雄，而阿 Rose 就喺未審判嘅底下，就大家都已經確定係佢啦，就俾人寫到係一個過街老鼠，但係嗱。講到呢度先，知唔知道其實係邊個寫啊？嗱，佢個電影入面咧都冇好刻意去隱瞞係邊個寫，因為中間咧佢都自己揭爆係邊個寫啊？ 佢自己寫， 冇錯啦，就係、是、其實 Edith 係自己寫俾自己，亦都係佢其中一封信咧寫俾自己嘅時候咧，媽咪睇到封信，係我唔知入邊可能係講佢啲家事啦嚇。阿媽咪睇完封信之後咧，係激動到死咗，係啦。咁但係封信係關於啲咩咧？阿爸爸係。永遠 find 唔到，因為咧趁阿爸爸唔覺意嘅時候咧，阿 Edith 靜靜雞攞張信咧抌咗喺火爐堆度就燒咗啦。咁大家去揾下究竟點解 Edith 要去做呢啲事啦，同埋最後係一定係揾得出係阿 Edith 去寫嘅，究竟係警方啊或者阿 Rose 係用啲咩方法去揾出係 Edith 寫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但我覺得值得一提就係咧，阿 Edith 即係頭先講呢個 Olivia Colman 呢一個英國影后咧，佢演得非常之好，即係佢喺表面上面頭一半咧係。扮演住一個 正直、 好有道德、宗教高度水平嘅一個人啦，但係後屘咧又要寫信嘅時候，又會點樣去從呢一啲嘅粗言穢語啊，寫呢啲惡信件咧，其實去發泄自己俾爸爸一直去咁嚴苛。即係監控住生活嘅一啲負能量，咁佢係演繹得非常之好，所以大家可以留意呢套電影叫《Wicked Little Letter》。 好。 哇，好你精彩！ 你叻啊！ 哇，你啲口水， 送咩？快啲，快啲，快啲！ 唔係我唔講啦，我淨係想講破霧啫，即係我 可以討論下， 唔使講。 係啊，唔係因為我其實我好少睇韓國呢一類所謂嘅真律嘅電影嘅，咁但係因為咧，我偷聽到有人話俾我聽，哇，好好睇喎！ 邊個陰你啊？ 我 係電影唔係劇集係嘛？ 咩 啊？ 劇集電影。咁呢個咧其實好簡單嘅啫，講一個幾個人，咁佢哋一個團體，好似啲捉鬼敢死隊咁啦，有風水師，有呢一個專係幫人哋揾墳地嘅師傅啦。咁然後咧，嗰個為因一個家族咧，佢哋嗰個爸爸咧就係韓國人嚟嘅，咁但係背叛咗韓國，就同日本人合作。於是咧，但係佢亦都係被去置諸於一個即係。翻唔到新嘅境地，就算死咗都俾人哋控制住咁樣樣啦。咁呢個咧，我自己覺得咧，有我感覺啊，好有香港八十年代捉鬼咁死猛鬼差 嗰啲啊嘛， 嗰類嗰類啦，係。 咁我真係覺得佢如果佢得人驚，我又唔覺得佢得人驚， 唔驚一啲都唔驚， 一啲都唔驚喎。咁但係如果呢套戲，我想睇佢其實基本上冇女主角嘅，即係好好行嚟行去，冇乜作用嘅。咁另外成套戲，如果你話真係我都唔知道應該係睇乜嘢，但係我點解會睇咧？ 你跟我介紹。 唔係啊，我係想睇下你話咩《屍殺列車》啊，我呢個冇睇過。 《屍殺列車》好好睇， 係啊， 但係破霧係真係有啲大啲眼鏡㗎。 好啊，你 雷聲大雨點？ 係啦，佢前半段係好好睇，我覺得，但係後邊有啲摸不著頭腦。 係㗎，同埋好似收唔到手咁樣咯。 好，多謝推介，翻嚟十二點新聞報告。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芝士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早晨，兰兰，早晨，沙姐，早晨，马卡斯， 早晨咧， 家姐们你好啊，太好啦，嚟大家一齐饮杯， 饮杯， 饮杯牛奶， 系啊， 感觉上 系啊，其实我都觉得系噶，牛奶你唔知觉得你 啊， 好属于朝头早嘅，系咪啊？又或者就如果系真系惊今晚瞓得唔好嘅话，又可以饮杯热嘅牛奶， 又好健康， 系啊， 同埋个价钱好合理啊嘛， 可以咁讲啦，但系都可以好贵 啊， 有时你买得比较靓啲嘅牛奶嘅话，都系 廿几蚊一 l 啦。 廿幾蚊 ，OK 啦，算 OK 啦，係咪？ 你諗下，你出去買杯嗰啲珍珠奶茶幾多十蚊？即係我話，如果咁樣去對比，我唔係話你買。 嗱，我最近真係嘗試飲過一杯鴨屎咯， 又話冇， 唔係嘗試一杯，唔係第一次，我真係第一次飲。29蚊，哇，搞好耐， 止唔止啊？ 三唔係我尖沙咀買29蚊，即係又因為我 手打嗰只啊嘛， 係啊，我想試下。 嗰個檸檬茶啊嘛，你講 係啊係啊係啊， 檸檬茶佢唔係 佢 係 啊， 即 係 你唔係講緊珍珠奶茶， 唔係 珍珠奶茶，我就係話其實唔應該 更加唔飲。 點咧個味道？你覺得 O K 啦， 都係咁啫，係嘛？即係當我預示咯。 咁你可能會想飲一 l 嘅奶。 好過飲嗰 個。我梗係我寧願飲奶， 因為飲奶我真係覺得好飲嘅牛奶係真係可以好好飲嘅。 係啊，特別我其實最中意嗰只就係高鈣低脂，我覺得非常好飲。 哦，我要飲 嘅得好好， 係嗎？我會飲 full cream 嘅， 係 係啊，因為其實有時我會覺得，因為你一係就唔飲，你飲嘅就一飲 original 嘅。 我因為奶嘅問題，我請教過阿蘭嘅，係啊，問佢我飲邊只奶咯， 係啊， 飲羊奶啊，定係飲牛奶啊，定係飲 馬 奶 啊？佢最 馬有冇奶㗎？ 有， 梗有啦。豬嘅奶點解唔飲得啊？你記唔記得？ 我有冇豬奶㗎？ 有 朱古力奶， 我講 朱 古力奶啊， 朱奶有， 唔話俾你聽，佢唔記得㗎啦，係啊， 太少啊嘛。 同埋因為隻豬瞓喺度咧，你好難取佢。 冇錯，係啊， 同埋唔好飲 出嚟， 係 啊， 係 啊。 好，我哋講翻牛奶。 點解會講奶呢？咁其實咧，過去嗰個禮拜六啊，六月一號咧，除咗係即係國際 兒童節 啦，同埋咧，仲係呢個世界牛奶日。 World Milk Day。 係啊， 係咪同呢一個小朋友有關㗎？因為咁啱撞正嗰日啫。 應該係咁啱撞正嘅。咁因為咧，就係喺2001年嘅時候咧，聯合國呢個叫糧農組織啊，咁啊設計即係設立咗呢個世界牛奶日，就喺六月一號嘅。咁大家都即係一講起牛奶就好，即係都會成日飲下咁。 係啊，同埋好小朋友啊。 第一個印象就係幼稚園嗰陣時咧，唔知邊一日咧有個膠杯倒啲熱奶嘅， 通常嗰啲我哋已經係咁煉奶。 係啊，煉奶。 我哋嗰時候咁黐，跟住有牛奶飲啊， 溝水啊， 溝水 啊，溝水啊， 煉奶好好飲㗎。甜噶嘛， 細路仔你有杯奶 啊， 好 好 開 心， 好幸福， 係啊。咁點解要設立呢個牛奶日呢？就是、因為即係大家都知道牛奶呢係全球性嘅食品啊，即係你周圍都會見到噶啦。咁同埋慶祝呢個即係乳製業嘅即係好嘅發展啦、啊。咁仲、有咧就係即係都令到大家都知道奶嘅好處啊，係、啊。咁奶嘅好處其實都有好多種嘅。咁啊，一陣我哋再逐一講一講先。咁其實牛奶即係、你頭先講話由細去到老，其實都係覆蓋到即係。呢樣食物嚟講就係覆蓋， 因為要吸收鈣質啊嘛，成日永遠都係同佢係啦，扯上 係天咯， 冇錯，扯上關係噶嘛， 冇錯啊，係啊，所以都係好有用嘅。咁所以咧，即係除咗我哋講嘅喺食物金字塔入邊，即係嗰個奶類製品或者奶類嘅取代品，都係喺個食物金字塔入邊。咁所以即係都係好容易買到啦，好廣泛啦，同埋有呢個豐富嘅營養嘅， 係價格又係即係唔算好貴啦。好多人都能夠負擔得到啦，等等係嘛？ 係啊，咁喺即係攞牛奶嘅過程中，大家有冇去過農場去揸牛奶？都 有，好難㗎，我揸唔到㗎，係 啊， 係啊，唔係咁容易㗎，係 㗎， 冇錯， 要配合一個特定嘅手勢同埋力度先得㗎， 冇錯，其實係難嘅， 即 係 唔係向下扯就一定得嘅， 唔係。几难噶， 又要睇下只牛个心情啊， 冇错，佢有时会劈你噶， 系， 所以难噶， 所以即系而家工业化咗之后，佢哋就会即系有啲自动 机， 系啦，咁样揸出嚟嘅，咁就话揸奶嘅时候咧，即系只乳牛咧，通常咧每日咧系要俾即系取牛奶两次左右咁样啦，系啊， 其实我都成日都想问，咁佢哋啲牛仔点算啊？系咯， 咁所以牛仔系会饮牛奶嘅， 系啊，牛仔 cowboy 嘛，你知 cowboy 都饮，都饮啤酒嘅。 回应翻阿杨妹上个礼拜话小牛系咪真系点解会个食物系咪真系会饮牛奶啊？佢谂唔通啊， 咁唔系饮咩 cowboy， 佢意思系 cowboy， 系啦 ，cowboy 饮其他嘢嘅，饮翻自己啦，同埋 因为我突然之间觉得点解人系唔好饮牛人奶，但系点解牛咧饮牛奶？ 冇乳喂狗， 梗系饮牛奶咯。 唔系我谂唔系， 猫又饮猫奶，狗又饮狗奶。 得阿得阿得阿得阿得， 唔系解释你听啫，我咁蠢都知啦。 唉，唔好咁啦，你唔好狗奶看人低， 狗奶看人低。 好，继续 系啊，咁即系揸完啲牛奶之后，佢哋喺个农场嗰度就会装入一个好大嘅桶嗰度啦。咁最重要咧就确保咧个牛奶唔系太高温度啊，即系要 keep 住喺低于四度啊。大家记唔记得点解要低于四度啊？ 如果高温佢会 denature。 仲有咧， 因为咁样佢有 系咯，冇错， 滋生细菌 系啊，即系 我想问下啦，咁 即係嗰個牛仔飲媽媽嘅即係牛奶嘅時候咧，都係凍的， 即係低於四度。 如果佢直接飲用嘅話，就係唔使甩嘅，係 啦，冇理由凍噶。 係啊係啊，因為佢要保存， 冇錯， 出咗嚟 出咗嚟啦嘛， 空氣接觸到空氣， 冇錯啦， 你醒少少啦， 我咁蠢都識啦。 喂，我比你蠢， 我咁蠢都識啦。 繼續， 係啦， 繼續。 咁所以 佢好難會認佢自己蠢嘅，所以你應該覺得好好地去。 繼續。 咁當然啦，如果你話真係出咗冇睇嘅牛奶嘅話， 就 要 保 存。所以其實我哋要去買牛奶嘅時候，你記住要小心啲。 冇錯， 係咪要去買完之後？ 咁所以咧就要保存一個即係低於四度啦。咁其實就保障翻即係個食物嘅新鮮度啦，同埋即係冇太多細菌嘅滋生啦。係。咁佢。拎咗出嚟之後啦，咁其實就唔係直接就入樽就買嘅，咁就要經過一個殺菌，係啦， 兩種殺菌方法， 冇錯啦， 一種係熱，一種係凍， 係 好叻啊， 好叻啊， 都知啦，哎呀。你唔知 道 啊？唔知 道 啊！ 我都唔知道、 啊。凍同熱一齊用嘅係 幾多度為之凍啊？幾多度係凍？幾多度係熱啊？ 你聽專家啦。 嗱，咁其實咧最常見咧就係呢個巴斯德消毒法啦，大家都聽過係 pasteurize。咁其實咧就係將嗰、那個。即係幾秒鐘內咧，將牛奶咧加熱到72度，咁啊熱啦，咁跟住咧再冷卻翻去到4度度， 立即啊， 同熱係啦， 哦，同一時間 係啦，咁所以你 即 係 冰火， 係 即係冰火 上一上，跟住你咪殺曬啲菌，跟住再落翻嚟保存翻嗰個奶嘅係啦， 好勁喎！ 即係鮮味啦。咁另外有一種消毒法咧，就係叫UHT 嘅。咁跟住你咪見到喺超級市場有啲奶係擺常温嘅。係 啊 係 啊。 咁所以嗰啲咧就係都係高温消毒完咧，咁就可以 keep 住喺常温個時間可以 keep 得再耐啲嘅。 嗰啲真係可以好耐㗎。係 啊，因為你巴斯德嗰啲係通常十零廿日咁樣 就要飲。係 啊，我想問下嗰啲有冇防腐劑喺裏邊？ 冇嘅，即係佢係靠嗰個消毒去殺嗰、那個温度去殺咗啲菌咁樣，但係你飲出嚟嘅味咧係會有分別到 嘅， 係 嘅，好似稀啲咁，水爺爺唔知點講嘅，就係 即係你會覺得係有唔同嘅，係 啦，唔好飲嘅， 嗰啲好平嘅， 我明白啊，但係真係 噶， 可以唔係咁平， 唔係咁平嘅，你去對比一下，你今日超市睇一睇，你就知道其實不相伯仲。 哦，即係有兩種唔同嘅一個消毒嘅方法， 係啦，咁所以咧就係即係我哋首先殺完菌之後啦，咁其實咧就係要擺入一個。即係我哋叫一個叫離氣啦，即係轉啊，即係令到牛奶高速咁樣轉啦。跟住其實就係將奶油喺奶嗰度分離咗出嚟啦。咁因為分離嘅時候咧，佢就會即係將一啲脂肪會整成再細粒啲嘅。咁如果你唔分離咧，有機會咧你入樽嘅時候咧，嗰、那個奶油就會 係 啊，即係面啦。咁同埋咧就係、是、因為我哋有全脂，大家又中意飲低脂或者係脱脂，咁啊通過咁樣整完之後咧，就分配你所要嘅脂肪啦。 哦，即係如果係 semi skim 嘅，咁佢就可能會再發耐少少。 即係佢就拎啲脂肪出嚟咯。咁、全脂嘅話就會即係相對嚟講嗰個係 3.5 克嘅脂肪啦，每100毫升嘅時候，咁低脂咧就大約係 1.5 克或以下咁樣， 就喺呢個步驟。 脂肪唔同之外，對人有啲咩影響啊？我哋點揀啊？ 你就要睇翻，譬如你係想增磅嘅時候，咁咧就揀翻全脂奶，係啦。咁、如果你話即係我要注重體重嘅，咁、因為始終都係脂肪嚟噶嘛，咁、脂肪都係有熱量噶嘛，熱量都係高噶嘛，咁、所以就揀翻低脂或者脱脂就好啲啦。咁、因為脂肪佢都係有不飽和脂肪同埋飽和脂肪等等啦。咁、如果對於即係要注重膽固醇嘅人士咧，都係揀翻低脂或者脱脂啦。 咁、如果喺牛 飽和脂肪， 哦、即係如果喺牛奶裡面嘅係屬於飽和脂肪，係啦，唔係一個好嘅脂肪。 係啦，即係佢係有比例嘅，即係飽和脂肪嘅比例係比較高啲、當然即係唔同嘅脂肪，不飽和脂肪都有嘅，但係個比例係低啲嘅。 好好清楚， 好清晰 啊！係啊，咁所以點解馬家姐係 咁蠢都識，終於。 我最 講完我 其實以為好簡單，牛奶啫嘛，其實裡面真係好多學問。 我嗰次就係問阿懶， 應該揀邊一種？係啊，就根據自己嘅情況咯，即係你揀全脂。低脂或者係脱脂， 好啦，咁講咗其實就係話全脂啦、低脂或者脱脂之外嘅話，當然要講講營養嘅價值啦。 冇錯啦，咁大家頭先都提到最重要咧，就係呢個鈣質啦，同埋蛋白質啦 ，calcium 同埋 protein。 好叻啊， 我咁串都識啦， 得啦，好，仲有咧。除此之外，仲有其他嘢噶嘛？ 係啦，咁仲有一啲微量元素啦，即係礦物質啦，有鈉質、磷質、碘質同埋呢個維他命啦，有 B2 啦、B12 啦，同埋維他命 A 啦、維他命 C。 B12 好嘢喎！ B12 都有㗎， 有㗎，因為喺只牛嗰度嚟，即係動物性嘅元素咧，咁 B12 其實都會有嘅。 哇，好嘢嚟喎！ 維他命 D 都有喎。 咁有啲咧，除咗係有少少維他命 D 咧，有啲佢係會再加多咗維他命 D 喺嗰個奶入邊都有嘅，即係等於一啲植物奶佢會加咗鈣啦，加咗維他命 D 入邊咁樣，係即係令到維他命 D 更加高啦。 有咩好處咧？ 咁大家就知道鈣質一定係對骨係有好處啦， 冇錯。 咁其實磷質都係嘅，即係對於骨啦同埋個牙咧都係有好大嘅幫助嘅。咁鈉質大家知有冇？有咩好處啊？ 鈣線啦， 鈉質係嗰啲防 血壓 啦， 係 血壓 啊，但嗰個係咩啊？ 嗰個係 iodine 線有關係啊，碘質啊嗰個， 但係佢搞錯咗啫， 碘質係啦，鈉質咧就係關於嗰個可以穩定個血壓水平。咁鈉質個英文係咩啊？化學小公主 個 chemical symbol 係 K potassium 啱哦。OK， 頭先我哋講到嘅就係有一個嘅就鈣質啦，有磷質啦，仲有鈉質啦，係啦，仲有就頭先有講過嘅就係話有蛋白質啦， 係啦。咁蛋白質大家都知啦，即係幫助細胞嘅修復啊、新陳代謝需要啊等等咁樣嘅。咁 B2 咧 ，B2 有啲咩作用啊？ 唔知哦。 係啦，咁大家 好少聽， 都聽聞咧維他命 B 咧其實係幫助能量嘅生成啊嘛。 哇，咁勁！係 即係會精神啲嘅，即係有助身體呢個我哋食咗嘅碳水化合物、蛋白質、脂肪咧，係產生熱量嘅，係啦，咁所以 B 係好重要嘅 ，B2 都係幫助呢度呢樣嘢。 係 咁啊，瞓唔著飲杯奶啦，咁其實都係有根據 嘅。係咪真㗎？我成日覺得係因為人哋咁樣講，你就好似覺得係心理嚟 嘅。飲杯熱水都得㗎，係 咯，瞓唔著你又要起身。开雪柜攞盒奶倒出嚟加热， 都醒啦， 醒晒啦， 天光啦， 系啊，饮完又急又去洗手间。 是不是真的有用的 呢？這個循環其實呢，因為最主要呢是奶裡面那個色氨酸、大家都知道色氨酸呢就令到身體去製造多一些血清素、血清素呢其實呢、就是、又幫助我們身體呢是、就是、產生、就是這個、 退黑激素、 就是、令到、就是、睡覺會睡得好一點、因為為什麼說我們有時睡覺的時候太光它就會睡得不好、其實就是令到退黑激素產生得冇咁多，所以一定要喺黑暗嘅环境嗰度就会瞓得好啲嘅。咁、所以即系通过呢个咧，就会帮助睡眠嘅。咁所以即系话夜晚饮杯奶咧，其实系有根据， 有根据嘅。 喂 ，OK， 如果咁样，使乜要热奶啊？ 热同冻其实咧就冇乜分别嘅，喺营养学角度。咁啊，取上角度我就 唔知啦，系咪？佢都冇讲嘅呢样嘢。 我想问啊，睡前几耐饮会比较好啲咧？ 咁我会通常建议，可能你系瞓觉半个钟或者一个钟头前会好啲，即系你起码即系食到嗰、那个我哋话你有啲人饮完奶肚屙嘅，你起码可能即系半个钟至两个钟就会屙啦，咁、所以你等佢消化呀， 瞓着咗先嚟急。 唔系咁，当然你屙就唔好去饮啦，系咪？ 咁又要失眠。 头先都真系有人哋讲过嘅，就我自己本来都系有嘅， 冇错， 就系有呢一个嘅牛奶嘅，佢叫做 乳糖不耐症。 系啊，咁系咪唔应该饮咧？如果你 你可以拣翻 嘢嘅咯，瞓唔到咯， 唔系佢有啲系无乳糖牛奶嘅，咁喺香港通常咧就会贵啲嘅，系啊，即系要去特定超级市场可能先揾到咁。咁呢啲 咩價錢到啊？ 係真係貴嘅，即係可能比你平 時買開嘅 double 咁 係 啊， 係 啊， 要嘅 要五六十蚊咁樣咯。 係啦，係啦，咁所以咧即係呢個係一個選擇啦。咁另外咧就係會有啲人咧就會食咗個酵素先，咁啊即係有個酵素喺個身體入邊啦，係啦，再飲咧就唔會令到肚屙咁樣。 我想講，我之前咪又係會食呢啲奶類製品都會屙啦，之後又係食完啲益生菌之後咧，而家我又唔覺得會有 就會好咗。 watery feces 嗰啲，係啊。 咁啊，非常 之緊要。 因為我唔知點講嘛，中文 啡啡咯， 唔好 indecent 啊，李麗蕊。 你講英文又好 indecent 咩？ 大解咯， 明啦明啦。 好污糟啊！ 好啦，嗱咁如果真係有呢咁嘅情況嘅話咧， 乳糖不耐症啦，咁啊。飲完屙嘅盡量真係都要避免啦，咁啊，因為你肚屙嘅時候都會即係可能攪肚啊、唔舒服啊、肚痛啊， 同埋肚脹其實好辛苦嘅， 係啦， 係啊， 頂住頂住， 係啊。咁除咗話乳糖不耐症咧，其實都有話有啲係飲完之後咧係會敏感嘅， 係。 咁敏感咧，其實咧通常我哋講咧就係話因為牛奶入邊嗰個蛋白啊，咁牛奶分咗兩種蛋白啦，80% 咧係嗰個酪蛋白啦 ，K 線，咁20%。就是乳清蛋白，就是 whey protein， 即是你平时小羊妹会喝那些 protein，就是通常是 whey protein 的乳清蛋白，所以有些人敏感就是因为对那个酪蛋白去敏感，当然敏感就不会喝了，但是我们讲乳清蛋白的时候，因为乳清蛋白它里面那个叫 BCAA， 就是支链氨基酸branch chain amino acid，其实咧就系帮助翻，即系有啲人要练大只啊，肌肉嘅形成啊，就会系有帮助嘅。 系， 系啊， 原来呢样嘢嚟嘅。 系啊，咁所以即系你睇下系咪真系需要食蛋白粉？我成日都话你食得唔够就系补充咯，你就唔好过多啦，因为过多你运动唔够嘅时候咧，亦都转化咗做脂肪嘅， 同埋对个肾都。 太多的话是 压力都大 了，增加肾脏的负荷啊，都是会有影响。 咁多位姐妹，我其实想很多问题啊，今次下个礼拜可唔可以再继续啊？我几个问题包括咧，奶粉其实同真系嗰啲 鲜奶 有 有 咩 分 别 咧？ 第二就系话饮完奶系咪食橙真系唔得咧？系啊，同埋咖啡嗰啲奶精其实系咪真系奶嚟嘅咧？有人话俾我听唔系奶嚟嘅，即系你唔好谂住揭开然后 就系奶。 嗰啲唔係奶嚟， 冇錯。係 另外，如果 花奶又點睇咧？ 係仲有 花奶係奶嚟嘅， 超級市場嗰啲係 咪煉嘅奶嚟？ 唔識英文字，佢話藍色、紅色、粉紅色、綠色代表咩咧？ 係 好，喂幾好啊！ 欲知後事如何， 好 請聽下回分解。 下個禮拜一嘅同樣時間，淑女關注組為你解答。 冇錯， 多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水费至今已经30年未有调整，目前水务经营账目成本收回率只有79%，创下历史新低。水务处处长黄欣乐表示，有需要及时调整水费。但強調將人性化，以溫和和循序漸進方式處理。黃欣樂接受《星島日報》專訪時指出，調整水費時需要以用者自付原則及收回成本作為調整基礎，並考慮社會經濟狀況、水務經營帳目狀況以及市民的負擔能力。他透露，署方今年4月已經成立外展隊，由他本人、一名助理處長和一名高級副務會計師組成，主動接觸多個高水用量的行業，包括餐飲業、洗衣業代表。外展隊稍後將陸續和食品加工業、美容業、酒店業和建造業團體等見面，任何調整方案亦會徵詢立法會意見。理工大學成立電網現代化研究中心，以促進相關技術創新和應用，推動機構以新能源為主體的新型電力系統。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在成立典禮致辭說，本港致力爭取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政府已經提出四大減碳策略，分別是淨零發電、節能綠建、綠色運輸和全民減廢，積極從源頭減低碳排放量。但氣候變化是一個全球問題，需要社會各界共同努力，推動大灣區可持續發展。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在視像致辭時說，相信在世界級電力系統專家領導下，電網現代化研究中心將會成為頂尖研發中心，為實現現代化電網、智慧城市和智慧社會創造條件。墨西哥國家選舉委員會公布初步點票結果，執政黨國家復興運動所屬的競選聯盟總統候選人新包姆得票領先，國家復興運動就自行宣布新包姆已經勝出總統大選。投票前多項民調已經顯示新包姆支持率超過五成，在野黨聯盟候選人加爾維斯的支持率大約是三成。加爾維斯未有認輸，呼籲支持者耐心等候最終官方點票結果。由於民調領先的兩位總統候選人都是女性，墨西哥有望迎來史上首位女總統。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驟雨，初時雨勢頗大，有幾陣雷暴，吹和緩至清勁東風，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和有雷暴，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两点半。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498点，升418点，成交金额81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71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42点，跌21点。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騰訊控股374.2跌，係升咗14.4；盈富基金18.74升4.4；阿里巴巴76.7升0.8；恒生中國企業66.58升1.74；美團109.2升4.1；比亞迪股份232.6升13蚊；中移動76.8升0.7。中国海洋石油21.55升咗6.5，友邦保险60.7升2.5，小米集团17.92升4.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9，日元157.38，瑞士法郎0.902，加元1.363，人民币7.246，英镑对美元1.274，欧元对美元1.086，歐元對美元0.6665，新西蘭元對美元0.615。日經平均指數報38922點，升434點。港金報21680蚊，跌15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321.16美元，賣出2321.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大细何端扬，

我叫做阿俊啦，今年三十岁出头，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香港人，有一个普普通通的屋企，同一个冇乜特别，唔算得话好，又唔算得话衰嘅老婆阿玲。我哋嘅生活咧过得非常非常之平凡，时好时坏啦，冇钱买楼，亦都冇能力过得好豪华。不过咁，又唔至于饿死你咯。我同佢冇乜偈倾啊，但系平时好少闹交。喺呢个七百几万人嘅大城市，好似我咁样嘅人同埋屋企撞口撞面，周街都系。不过呢，其实我原本可以唔使咁普通噶，我可以过得好豪华、好富贵，做一个集团嘅 CEO， 住一间好似古堡咁大嘅屋，揸架哇成车成千上万嘅靓车啊！冇错啊，本来就可以系咁样噶。我识啊，我识生命啊，冇 take two。而家我只可以做翻一个最普通、最普通嘅中年人啊！ 多谢多谢，你头先嘅自述，非常精彩。 真系咩？ 系啊， 我嘅前半生过得咁普通，点解你会觉得精彩咧？阿 Doctor Wong， 嗱，听住，精彩嘅意思咧，系我强烈咁感觉到，你到而家过紧嘅生活咧，有好大嘅不满，但系又改善唔到，更加唔可以仲得嚟过，所以感到好后悔。我觉得啱唔啱？ 系啊系啊 ，Doctor Wong， 我真系咁谂噶，可惜啊。我识我的生命是没有 take two 的。 No, 你错了，生命是有 take two 的。只不过以前的人找不到方法而已。 照你这样说，难道你已经找到方法了？ 没错，叻仔。不过你首先讲一下，如果生命真的有 take two， 你会怎样改善你的生命呢？ Doctor Wong，我就会觉得呢，在我大学毕业之前，我本来有两个好好的女朋友啊。是啊，你真的没听错啊，是有两个女朋友啊。一个呢就是我现在的太太阿玲，另外一个啊是一位千金小姐啊，一间上市公司老板的独生女。他们两个呢都很喜欢我的，只要我讲一声呢，他们会即刻愿意做我老婆。 真是？那后来怎样？ 我身边有几个朋友，个个都劝我，哎呀揀啦，揀嗰个有钱嘅女朋友啦，话以后打跛脚都唔使忧。但你知啦，嗰阵时细细个年少气盛嘛，就係佢哋咁样讲，伤咗我嘅自尊心。男人最惊系自尊嘛，好似讲到我呢一定要食软饭先有出路咁。 哦，於是你就故意揀咗阿玲，但你依家就好后悔。 冇错。原来在这个城市里面，当你没有强大的后盾，没有什么特别叻过人的本事，你是永远永远永远都不会发达的。我现在跟我老婆啊，成日为了那些芝麻绿豆的小事在那里拗颈顶颈，讲真的都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人大了才发觉啊，无论你有钱好没钱好，女人结了婚根本就变成第二个人。我成日在想，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一定会做一个同而家唔一样嘅决定。 朋友，有冇听过时光隧道呢四个字？ 梗系有啦，睇电影入面成日都有呢个题材噶啦。不过边有呢啲咁嘅嘢啊 ？No， 唔好低估人类嘅能力啊！有好多咧而冇嘅发明咧，包括你而家手上揸住个手机，而家都非常普遍噶。 唔通你意思系你已经发明咗时光隧道？ 系，我呢个计划叫做生命 take two， 即系你之前喺我哋嗰个网页见到嗰个宣传。 系啊，我见你个网页真系咁写噶。任何人对自己过往嘅生命如果感到唔满意，想重新开始嘅话，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实验室同你倾下，一定有办法帮到你嘅。 啱嗱，我听完你头先嘅自述咧，我有一个好重要嘅决定，就系将呢个实验嘅机会俾咗你，等你由大学毕业之后重新开始。 你意思是即是我而家可以翻返去以前，可以重新揀同边一个结婚啊？ 啱， 真系咁好？ 你唔信？ 少少唔系好信啦。嗱，咁我又想问一下啦。如果真可以重新开始嘅话，我已经知道晒所有经济嘅起起跌跌，楼市几时升几时跌，股市几时升几时跌。咁，哇，我咪可以发大胆？ 咁又唔会 啊？点解啊？ 举个例。你昨天上班那条路跟今天上班那条路是不是一样呢？ 系啊，完全一样咯、啊。 咁你琴日喺街上撞到嘅人，同马路上见到嘅车，甚至两嘅天气，系唔系唔一样？ 完全唔同啊！ 生命都系一样啊，你可以重新活过，但系以前嘅经验系帮唔到你，你一样会有挫折，一样会有做错嘅决定。因为你四周围嘅大环境都喺度改变，而呢啲改变系会令到好多事情同以前唔同咗。例如你头先讲嘅楼市同股市。咁嗱，你谂清楚，你仲想唔想由头嚟过？ 想，我都想由头嚟过。 好，我叫秘书同你签好啲合约，我哋就可以马上开始。 好。 嗱，实验开始之前咧，我解释多一次啊。所谓时光隧道，其实只系你脑袋入面嘅一啲活动重新编排过，意思系你会好似发梦咁。而呢个梦境就系由你大学毕业之后开始，啊，你会好似由廿几岁重新咁活过。事实上，你只系瞓喺我哋嗰个实验床上边嘅啫，过你嘅下半生。 咁我呢个梦会唔会醒啊？ 嗱，你嘅意志咧就会决定你呢个梦嘅结果。如果你好开心、好享受你嘅现状，梦就会继续咯。不过倒翻转，如果你觉得好失望、好唔想继续落去。梦随时会醒噶啦。 哦，咁又明白晒啦。 祝你好运。 哎呀，我瞓觉啦，瞓觉啦。以前有一首旧歌叫做《人生如梦》，啊，我而家可以有第二次发梦嘅机会，我一定要同自己讲，要好好把握啊。 噔噔噔噔噔噔，我终于同嗰个有钱嘅女仔行咗入教堂。哇，净系呢个婚礼咋，已经同我之前嗰个有天渊之别啦。嗱，我同阿玲结婚咧，就系简简单单咁摆咗几围酒，但我同呢个有钱女仔 Jenny 结婚，哇，成个城市最有钱嘅人，甚至系明星都有嚟啊！嗰一晚。梁继章啦，李丽蕊啦，马超强过嚟同我祝酒啊！哇，我感觉好似成个王子咁啊！不过呢一种咁良好嘅感觉唔系持续咗好耐啫，因为讲到尾我都唔系一个真正嘅王子，但系 Jenny 咧就系一个真真正正嘅公主，不过系一种非常非常严重嘅公主病啊！ 依家几多点啊？你今晚去咗边啊？吓、啊！ 我咪同你讲咗咯，有个旧同学聚会啊嘛，一早同你讲咗噶。 讲咗又点啊？讲咗大晒啊！我都话啦，唔中意你夜晚去街去咁夜噶，知唔知啊？我一个人喺屋企度好闷噶。 唔系啊 ，Jenny 啊，而家十点几啫嘛，都唔好夜啫。同埋你上次都有同你朋友玩通宵啦。 咩啊？而家你揾机会想话翻我，我话俾你听啊，我去夜街就得，你就唔得啊？ 点解？ 冇得解。结婚嗰一日，我已经同你讲晒俾你听噶啦。我系咁野蛮噶，连我爹哋妈咪都就晒我噶。你唔中意可以离婚噶噃。不过你谂清楚啊，你而家咧喺我爸爸公司嗰度做嘢，你同我离婚啊，我即刻叫佢炒咗你。我哋而家住紧呢间屋嘅话系我嘅名噶，你同我离婚，我即刻要你搬出去。仲有啊，我爸爸喺出边啊，有头有面啊，你要同我离婚，你估出边仲有边间公司会敢请你啦？到时嘅话，你冇钱、冇地方、冇工做，生活会点样？你自己谂到噶啦。 我而家终于知道，无论有钱冇钱，你都一样会唔开心，只不过。你不开心的原因是不一样啫，我很努力咁样想在呢个梦入边扎醒啊，因为我真系好挂住以前的生活啦，我更加好挂住冇个好就得我的阿玲啊 ，Doctor Wong 啊，你喺边啊 ？Doctor Wong， 你听唔听到我讲嘢啊？我想醒啊，我唔想再留喺呢个梦入边啊 ！Doctor Wong 有冇人啊？有冇人啊 ？Doctor Wong， 可惜啊！唔知点解，我试咗好多方法都系醒唔到啊！日子依然都系一日一日咁样混喺呢个噩梦入边，依然都系过住一种虽然好有钱，但系好唔开心嘅生活。唔通 Doctor Wong 系呃我嘅？呢个实验根本就系一条不归路。哎呀，但系点都好啊，我永远都唔会知道个答案。 人皆寻梦，梦里不分西东，片刻春风得意，未知景物朦胧。人生如梦，梦里辗转吉凶，沉落不堪苦困，未识苦与乐同，天造之材皆有其用，振翅高飞无需在梦中。南柯长梦，梦去不知所踪，最拥他朝醒过，是否跨风成龙？ 振翅高飞，无需在梦中，何必沉梦？梦里甘苦皆空，愿君珍惜此际，自当欣慰无穷，何必沉梦？ 好好啊，三位嘅演出，多谢晒。 好好啊，你例如做呢一个乐府入型入格啊，平时屋企一定训练有素啊。 先至改剧本， 我冇啊。 系啊，唔端端啲加咗啲人名落去噶， 系咩？唔知道、啊，我已经唔系。你问翻阿边个啊？阿俊啦、啊，阿俊系阿俊，我而家系小样嘅。 够钟食药啦你。 我要啦， 叫护士入嚟。喂，听朝10点，高速范围再见大家， 拜拜。 拜拜。